培养年轻人专业知识，亦都提供不少工作实习机会。他又建议考生可以留意本港就业市场，以及认识各行业的发展特点以及人力需求，积极装备自己，实现理想。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4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其中9宗是新疆的本土病例，另外5宗是境外输入病例，上海和广东各有2宗，云南1宗无死亡和疑似病例，再多22名无症状感染者，164名无症状感染者仍然接受医学观察。内地累计83707人确诊，4634人死亡，78840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骤雨。今早本港多处地区录到几毫米雨量。预测本港今日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天气酷热，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持续酷热，大致天晴。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44点，升8点，成交金额33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37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6点，升12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60.5跌了3.5，阿里巴巴252.2跌4.8。美团点评198.2跌6.8，中芯国际29.55升了2毫，中国平安86.1跌2.5，京东集团245元跌9.2，港交所380.4升4毫，昆仑能源6.07升5.1。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1，英镑9.865。瑞士法郎8.316，澳元是5.533，加元5.764，新西兰元5.151，欧元是8.9454，每百日元对港元7.2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43。日经平均指数报22802点，跌咗81点。港金现价报17160元，升3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9.19美元，卖出1860.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荃湾惠泉路近住救护站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惠泉路啦，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德士古道北去翻荃锦交汇处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城门道。咁再重复多次啦，荃湾惠泉路近住救护站有交通意外，而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德士古道北去荃锦交汇处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城门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去红隧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落返去丽祥道的支路就比较挤塞，旺角的阿兰街去返塘尾道方向就挤塞，龙尾在新田地街，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骏业街慢车，龙尾丽业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天水围天池路流浮山同埋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与前车保持最少2秒安全距离，醒目司机一定做得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落到樓啊！ 因為點解你話對放榜嘅同學仔可能有影響咧？咁、你諗都諗到啦。假如你而家仲要，我都唔記得咗程序，今日應該都仲可以敲下門 嘅。有唔同噶啦，同我哋當年嗰陣時 候， 嗰年啊， 我仲講緊廿年前嘅經歷。 我當年啊，會考放榜啊，我哋係有四日敲門嘅日子。係 啊，有得拍門 嘅，三日加一個朝頭早嘅咁樣嘅。咁而家唔同曬噶啦嘛。 而家冇呢支嘢玩噶啦咩？ 其實 應該有噶嘛。 因為佢而家直接 佢 就係讀大學定係唔讀大學噶啦嘛。 佢可以重讀噶嘛，係嘛？ 咁可以重讀嘅，都啱嘅。 咩？佢讀大學同唔讀大學，或者轉去第二間度讀噶嘛？ 點為之轉去第二間度讀啊？ 轉去第二間重讀。 咁咪系咯，咪 即 系重读咯， 冇错，系啊，少一条路。我哋以前仲可以话咩元校升啊， 我哋嗰阵时系谂升唔升到中六啊嘛，跟住又谂元校升啊。不过佢哋其实都有好多选择嘅，咁啊，譬如升大学系一条路啦，嗰啲副学士系一条路啦，重读啊，或者头先社会大学，其实或者外国升学好多唔同路可以行嘅。 唯一唔同咧，即系我哋而家好似外行人讲嘢啊，我谂唯一唔同咧，譬如如果你拣副学士嗰啲咧，就应该唔使话我今日就马上。就要走去揾啦，因为其实嗰度即系学位系比较清 晰。系 以前就大件事噶嘛，因为想当年嗰啲咧，成日都话咁啊，快啲去你其他地区咧就叩门， 系 睇下有冇学校咧肯收你升中六嘅，有啊，即系扎林啦。如果唔系咧，就唔好意思冇晒啦咁样。 我嗰阵时未系咯，因为即系呢个系我年年都讲，但我觉得年年都啱用嘅，因为一定有啲人咧考得好，嗰啲七个状元嗰啲咧，五星星嗰啲咧，我哋替佢开心。 哎呀，你唔好讲我啦，我都。冇呢个经历， 你根本就冇星星啦嗰阵时，你计几多少分嘅啫嘛，系咪？ 我有 A 嗰啲 ，A B C D 咯 ，A B C D E 嗰啲啊，跟住仲有你嗰阵时有冇 H 噶？你仲有冇？ 哦 ，H 冇啦， 我都冇。 哎呀，阿田嗰个年代有， 阿田有嘅，系啦。但系同时间亦都有啲可能系彷徨嘅，可能喺你预期之中，或者喺未唔系喺你预期之中，但系就嗰啲尴尬位嗰啲，因为我就棘住咗喺尴尬位嗰啲个位置度嘅，即系升到与升唔到中间，个分就升到嘅，但系学位又唔够你升嗰啲咧。所以嗰阵时 即系你最低要求咯， 我到咗最低要求，最低要求系啦，但系就未到话个个都揽住抢你，同埋嗰阵时我读 Form One 至 Form Five 嗰间学校好噶嘛，咁一早就知道一定冇得元校升噶啦，因为人哋太叻啦咁样，咁跟住我咪周围扑咯，我系扑到最后一个阶段嘅最后一个钟先至有学校收我读中六嘅， 哇！ 但其实嗰阵时我个成绩又未去到衰到咁，哇！嗰几日啊，直情咧 中产啊，你系 exactly 中产啊， 系啊，但系又近多啲嗰啲赤贫线嗰类嗰啲 friend 咁样咧，即系最。最终都找到的，但那几天所经历的折磨啦、担心啦，真是一世都会记得的，但是都是那句，咁最終咪又係一個人係咪？即係點樣升讀學校都好啦，其實係有好多可能性嘅。呢、這個世界好大嘅，機會好多嘅。所以今年嘅考生們，就算你係好嘅成績，定係爭少少嘅，唔使擔心。只要努力去諗，努力去試嘅話咧，一樣有空間嘅。 同埋有陣時你諗翻咧，究竟咧俾你揀嘅出路選擇多係好事啊？定係咧好似你已經簡化到得翻咧 yes or no 咧，可能係簡單啲咧。嗱，我哋如果就咁聽咧，你梗係會覺得話。喂，如果我哋有多啲出路俾人揀咧，咁你就即系条条大路啦，就 咁计啦。我揀人唔系人哋揀我啊嘛。 咁但系咧嗱，调翻转个坏处就系话选择困难症。 哦， 即系你究竟系原校升啊，原校 repeat 啊，拣第二间学校收你，睇下会唔会定有得读啊？即系你好多个选择咧，你反而咧好彷徨啊。嗰阵时我记得咧，应该我哋嗰啲年代嘅考生咧，每个人都谂紧就系话，咁我系咪要去挨自己学校先咧？定系唔使挨咧？挨第啲学校咧？咁挨第啲学校系拣俾你读中六啊？定系话我要拣 repeat 咧？定系唔报呢几样嘢咧，就去出嚟社会大学做嘢咧？咁样咁而家咧嗱，又冇咗呢啲俾你去第二间学校度。即系话升读中六嗰样嘢噶啦嘛，即系或者你冇咗升学，就系得重读，咁可能啲人又会觉得出路少咗，但少咗会唔会又更加容易拣咧？得两条路嘅啫，够分就上，唔够分就算。老老实实 都唔系噶，唔够分都仲有好多选择，唔系唔够分就算噶。唔够分嘅话，咁你重读啊，定系你读其他嘅嘢？譬如就算 Ivy 嗰啲都系一个选择嚟噶。 我觉得咧，我哋可以因应疫情噶。 又因應疫情到咁樣都 因應疫情咧，因為琴日嗰個新聞咧就話中大啊，佢哋已經宣布咗咧就話2020至2021嘅學年咧，佢話除非疫情有重大改善，如果唔係佢哋會線上教學啊嘛，變咗 成年啊， 係啊，佢個新聞係咁樣 咁悲觀啊， 即係佢話當然佢有前提啦，佢話除非疫情有重大控制啊嘛，佢話如果唔係咧， 而家個手準備即係都係話全年都係大家屋企見啦咁樣。 咁如果我點解我話同疫情有關咧？如果我係今年嘅 DSE 考生 你可能就同自己讲，唔使夹硬升上去，唔使谂呢啲嘢住啦。反正如果你出年升上去，可能你无论考边间大学咧，都系变咗 e-learning 啊， 系啊， 好似变咗 online 学习。 哎呀，连嗰啲咩迎新营啊，咁咪冇咯 ，online。可能都係 online 喺 zoom 住去你啊，放大咗你咁樣去做啊！ 撞落去，撞落去，影住佢，撞落 Happy Corner 嗰度。好啦，好難搞啊，真係嚇。好啦，今日我哋迎接住勇敢放榜嘅一天啊！ 係，大家加油啊嚇！ 那年一起正做抗議，那年一起換物喪志。那年一起暗恋，然后失恋了，默默扶持。那年颁奖竞选，才学会政治。当走进大社会，贡献小马战多，相识接着拆火，朋友制没有几个，敌人很多，少一个不算少，多一个都太多。初唱自某歌，学会的未算多，终于领悟更多。人跌倒又上一课，校门即使逐一级光阴上锁，都谨记当初。某人身份即上再见。笑容显得特别腼腆，那年一起嗌交，无奈今天已静默无言。我们交出那款循例性笑脸。当走进大社会，是与非有与阻，当中价值太多，朋友仔没有几个，最头不多。倘有工作多，多亲切都变疏。不想唱励志歌，励志歌励志魔，彼此背负太多。随每天习惯经过，为谁奔波，获得比当初再多，比不上当初。进大社会，贡献小马战多，相识接着拆火，朋友仔没有几个，敌人很多，少一个不算少，多一个都太多。当初唱自某歌，学会的未算多，终于领悟更多。人跌倒又上一课，夕阳之歌，剩低这一首挽歌，想起我当初。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琴日咧，我话俾我屋企人听咧，我话今日我要翻翻工啦，即系今日轮到我啦咁样。 喂，都未恭喜你，太早个报告出咗冇事，真系恭喜、恭喜啊！大家都放低心头大石， 放低心头大石。虽然佢仲有啲唔舒服，因为咧即系肚屙咧冇咁容易好翻嘅。 O K， 系啊，不过琴日都食到麦当劳竟然。 咁有陣時肚屙真係有原因嘅，如果仲食緊藥嘅時候，又食啲咁油膩同咁煎炸嘅嘢，唔怪得知你成家都同病好似扣上咗一個關係咁啦。 真係，跟住我同我屋企人講，今日 就係講到嬲。 係啦，今日到我翻啦咁樣。咁跟住咧，我爸仲開頭同我講，佢就話：哎呀，點解咧？你唔試下繼續留喺屋企啊？係啊，你可以即係當係照顧屋企人啊咁樣。 Home office 咁樣就叫你。 跟住同我話：阿爸。 其实我翻工系再好啲噶。 点解咧？因为你可以避咗啊，系咪啊？ 因为嗱，真系我真系好想话俾大家听，唔系每个家庭咧，嗰、那个环境适合 home office 咧。我一早同两个拍档讲咗嗱，因为第一日咧，直情搞到嗰个线路要中断咧，因为真 系 好衰嘅。我开头匿喺间房度咧，用手提电话咧，就挨咗大半个钟啦。咁但系咧，去到后来即系出咗嚟厅度咧，谂住望一望啲细路啲秩序咧，唔知点解个接收啊差咗啦，就搞唔掂啦。但系如果我喺网，我喺要用固网电话咧，我固网电话安装咗喺嗰个厅嗰度。 系 咁，但系厅系好多人噶，咁于是乎 而你，因为我哋个节目有三个钟头，同埋咧，我哋已经系做到嗰啲咧，你譬如嗰一日我哋要终止咧，我嘅接收得唔系几好，去到十二点几，你冇得再困住个仔喺间房度噶嘛，系咪？ 琴日就系发生呢个悲剧，我想话俾你 听。悲剧添啊？咩事？咩事？ 就系因为我琴日你记唔记得我话我一早起身，我个仔比我仲早啊嘛，佢九点半佢已经醒咗咧，佢就要做佢哋嗰啲兴趣班嘅视像教学啊嘛。咁咧佢九点半其实佢已经喺个厅度咧冻咗个碌卜，我老婆喺隔篱帮我开埋嗰个 Zoom 啊、Zoom 啊，就咩都喺度咧就倾紧偈啊嘛。咁我讲咗一阵电话之后咧，咁我发觉原来我喺用手提电话都唔得，你哋咪好快就话喂你条线都系衰啊咁样。咁冇办法啦，咁我就唯有走出嚟咧，我就老婆我要喺客厅度用电话。跟住我老婆即刻咧，将我个仔连人带机咧就搬入房度。佢话：喂，唔好搞咁多啦，等阵先，唔好阻住老豆啊咁样。跟住佢就入咗房度，一晕啊，晕到一点啊，阴公，因为佢冇得出嚟啊嘛，佢同细佬两个醒咗咧，佢就净系可以晕喺房度咧，闩埋道门。咁啊，直至佢上完佢个堂啦，上完佢堂之后咧，跟住佢哋冇嘢做，喺里边食早餐啦。你晕喺房度食早餐，喺度睇电视咩都咧。跟住我就喺个厅度咧，自己独霸咗个厅咯。但个感觉就系你要禁足啊。即係嗰個禁足令咧，首先咧自己屋企嗰兩個僆仔度實施，哇！然後咧老婆咧每次出廳咧都好似做鬼咁樣咧，我而家出嚟攞啲嘢都唔得 啦。係啊係啊，如果咪入邊嗰兩個咧，佢哋兩個癲，跟住你哋阿太又癲咁樣噶啦。 咁你諗下，我點可能啊？即係如果假設仲係需要我 home office 嘅話咧。真系唔掂啊！即系我嘅工作就变咗牺牲咧，佢哋嗰个禁足自由，除非我换间五千尺嘅大屋咧，咁就得啦。 五千尺都未必得噶喎！嗱，我隔篱嗰个咧，琴日就宣布咯，佢系第一次嘅，佢就话咧公司咧就会有新嘅指令，就系佢都开始要 home office 啦。 OK， 但系佢咧系喊咁口嘅，要 home office， 因为个原因系嗱，我冇小朋友啦，我连公主都唔会攞佢啲文件嚟睇或者揿佢个电脑嗰啲噶，系咪先？咁系得系冇人噶啦，系咪？但系佢都会喊咁口，佢就话，因为咧原来搬。咗某一啲嘅工种啦，可能系翻屋企度做 home office 系好困难。佢话根本我就做唔到嘢，因为有太多文件咧，本身喺 office 度，咁我都唔知佢其实去做咩嘅喺个公司度系咪？跟住我就话，咁你咪带啲文件翻屋企咯，咁咪得咯，咁样一车车翻嚟啫嘛。 我啲文件喺秘书度，我系咪带埋秘书翻屋企先？ 打开个秘书同打开个信箱一样咁样， 再加埋个老细翻屋企。 跟住就唔系啊，冇得攞嘅太多啦。即系佢话同埋而家佢哋公司嗰个规矩咧，唔系每一日都系 home office 啊嘛， okay. 即系可能系隔一日啊，或者试下先咁。佢话我冇理由将公司嗰啲文件攞晒翻屋企，可能用一日，跟住就搬翻翻去。但系佢话如果我真系屋企嗰度做嘢嘅话，我会冇咗好多文件。佢话其实我系做唔到工作噶，所以我觉得咧，即系就算我哋已经系香港人啦，过去嗰六个月咧尝试呢个 home office 有好多经验啦，好似系咪？ 系啊， 但系嗰件事。執行起上嚟咧，未必每一個人都真係做得容易啊！ 早兩日咧，我就見到直情有個報道咧，佢就話究竟嗰啲咩工種，其實咧係做唔到 home office 嘅。 嗱，地盤工人啦，我估你屋企唔可以變地盤 咁 啊！ 有啲係好好直接嘅，譬如佢話咧嗰啲叫做咩寬頻推銷員啊，即係嗰啲電信啊、 擺街站嗰啲， 係啦，即係任何網絡啊、手機啊，即係俗稱街霸咧， 係 嗰啲街霸。咁佢真係又揾咗嗰啲 case 咧，佢話。咁点啫？唔通我真系匿喺屋企冇得做嘅、哦？ 系 佢话，因为佢最惨系咩咧？佢哋话唔单止佢系要所谓面对面见客，可能你话喂你打电话都得嘅啫。佢话唔得，佢话咧佢哋嘅工种咧同坐堂嗰啲最大分别咧，身为一个街霸 啊， 你咪条街度点做街霸咧？ 咁佢哋会唔会咧变成咗即系用电话去推销？又唔会嘅， 佢继续影住佢哋就坐喺条街度，而佢哋有同记者讲佢哋嘅嗰个难处系咩咧？就话。做街霸你一定要拣人流最多嘅地方， 但系其实而家 咁你先望到我噶嘛？ 但系而家好少地方系人流多噶咯，同埋人流多嘅话就即系危险性都高。喂，佢哋真系好吃力啊！ 系啊，咁呢个咪就系佢哋需要做嘅嘢咯。咁佢话喂冇办法噶啦，我哋做呢一个工种咧冇得 home office 嘅。你如果叫 home office 咧，其实即系等于呢一行唔见咗噶啦。 系 啦，咁所以佢话街霸嘅呢啲推销员咧就一定要喺条街度出现啦。 我见到另外一个嘅行业嘅，因为啱啱咧就喺面书度见到自己一啲同行嘅朋友啊，佢哋咧。 就係跳舞老師嚟嘅、啊。其實咧，即係最慘係咩？唔係講緊呢一刻啊，係講緊嚟緊嗰年啊。好似你頭先講中大咧已經講咗，嚟緊嗰年咧好多時候咧都會網上授課啦咁樣。但佢係一位跳舞老師嚟嘅，好多時候都聽我哋節目，佢個仔都聽我哋節目嘅。佢得出嘅結論咧就係、是、當要同學校咧簽新一年嘅合約嘅時候咧、啊，學校就講到明唔可以網上授課。 網上跳舞唔得咩？ 佢學校覺得唔得咯。 校長變咗佢話好受歡迎嘅喎、 哦。其實可能即係代表住佢唔係呢一刻冇工作，可能佢嚟緊之後九月之後都唔會有工作咯。 Oh no. 我諗有好多朋友即係 home office 唔得，跌跌。唔係呢一刻唔得，可能係之後嚟緊佢哋嘅收入是如何，真係好多擔心。 咁可能因為咧最近嗰啲群組咧，你知唔知啊？醫生、啊、醫生都話咩啊？生活多姿多彩啊！ 係啊，將個竹君醫生咁講噶。 咁啊， 唱歌嗰啲啊，同埋 唱歌嗰啲咪係咯，所以 揈得好勁嗰啲啊。 咁啊，可唔可以揈少啲就會減輕啲啊？又唔得喎， 唔知啊。唉，總之咧，希望咧嗰個疫情嘅情況咧快啲可以受控啊！大家咧唔使 home office， 反而咧真係會覺得原来有工翻，系好开心噶，同埋翻得到工啊！你明唔明白？ 学生中意翻学，员工中意翻工，你话呢个世界系咪癫咗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表示，立法会条例有推迟选举的安排，法理上特首有权无限次使用押后选举14日，但必须要有事实根据和支持。他又说，如果因为疫情推迫选举，会是迫不得已的选择，担心在政治形势恶劣下产生的政治影响不能轻视。若果被指延迟选举是要削弱市民投票权等，会影响投资者信心。汤家骅接受本台千禧年代访问，他认为如果引用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和紧急情况规例条例推迟选举，有利亦有弊，可能会引起争议和司法挑战。至于如果推迟选举令立法会出现真空期，怎样处理？汤家骅说，立法会条例已经授权特首在有需要可以邀请大会主席进行紧急会议，上届议员仍然有合法的身份参与会议。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今年有四男三女考获七科甲类科目五星星成绩，成为今年的状元。圣保罗男女中学表示，有两男一女状元，其中一位男生数学延伸部分亦考获五星星，成为超级状元。拔萃女书院有两名女状元，其中一人数学延伸部分亦考获五星星，是超级状元。香港华仁书院、黄仁书院各有一名男状元。喇沙书院一名男生考获六科甲类科目五星星，同埋一科丙类科目 A 级成绩。职训局表示，文凭试考生可以透过网上报读相关课程，部分课程就需要在网上面试。职训局高级助理执行干事任影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早前已经报名并获得有条件取录，而当知道成绩足以转正式取录的考生，可以在下午四点前登入职训局相关网址确认接受就可以。而曾经获有条件取录但是成绩未符合或想转科的学生，可以在朝早九点之后登入网上系统重新提交申请。获取录学生需要在下星期一中午前交留位费。他又说，部分涉及专业资格例如社工的课程继续需要在网上面试，结果即日通知。南韩过去一日再多63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新增一人死亡，累计病例有13879宗，297人死亡。 軍方證實再有至少八名前線軍人對病毒檢測呈陽性，當局已經將大約五十名密切接觸者隔離，並對所有220名前線人員進行檢測。由於部分仍未有結果，感染數字可能會上升。另外，總理丁世軍主持召開中央災難安全對策本部會議，宣布後日起解除針對教會採取的嚴格防疫措施。丁世軍說，近期與教會聚會相關的新增病例幾乎是零。天氣方面，預測本港今日大致天晴，但有一兩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下午天氣酷熱，吹輕微至和緩東南風。展望本週餘下時間持續酷熱，大致天晴，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8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5,719点，升84点，成交金额47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49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74点，升13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60.5。腾讯最新是560.5，跌了3.5；阿里巴巴253.4，跌3.6；美团点评199.6，跌了5.4；中芯国际29.45，升1毫；中国平安86.75，升4毫；港交所379.2，跌了8毫；京东集团246.6，跌7.6。中海油8.99升3.9，中石油2.88升咗2.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76，瑞士法郎0.933，加元1.344，人民币6.971，英镑对美元1.273，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兑美元0.665，日经平均指数报22,828点，跌55点。港金现价报17,160元，升3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8.71美元，卖出1,859.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荃湾嘅惠泉路近住荃湾救护站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惠泉路来回方向近住六阳新村呢一段咧全线封闭，惠泉路来回方向近住六阳新村呢一段全线封闭，咁影响到德士古道北去翻荃锦交汇处一段咧就车多少少。重复多次啊，就系荃湾嘅惠泉路近住荃湾救护站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惠泉路来回方向近住六阳新村呢一段全线封闭噶，屯门公路出去九龙方向近住智乐花园的中线有坏车，龙尾去到屯门市广场对出，就是屯门公路出去九龙方向近住智乐花园的中线有坏车，排到去屯门市广场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对出，喺九龙啦。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排到去启福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葵涌道马加烈桥底方向九龙、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同埋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法会内交通仲系咪畅通？ 唔同嘅立场仲可唔可以有效沟通？ 议政空间系打通咗，抑或打翻咗呢？电视节目《议事论事》，重量级主持余若薇、曾玉成，火拍陈月桂， 紧贴议会及时局焦点，剖析时弊。 逢星期四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吹一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趁着今年8月2号全民运动日，叫埋屋企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大家都来出身汗啦。详情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DSE 父母放榜后要笑咪咪。 我是敏大人李敏啊， DSE 放榜了。记住啊，最紧要淡定啊，如果考得好嘅，就去庆祝下啦。如果麻麻地嘅话，记住啊，做家长嘅情绪要稳定，咁先至可以帮到仔仔女女过呢个难关噶。 二台做你 comfort song， 放榜前后好轻松。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 Chelsea。是一个编辑，想跟香港的医护人员讲声多谢，亦都请你们继续加油，多谢你们一直守护香港人。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喂 Danny， 曾志豪， 黄耀祖， 放手拜个人。 风头火势，虽然我哋成日话咧，唉呢一个嘅拍档咧，佢平时好懒噶，哎呀好论尽噶，麻烦噶咁样，但其实咧喺过去嗰两日，我知道佢咧心系公司。其实佢唔系好中意 home office 嘅，佢系中意翻工嘅。因为如果佢要 home office 嘅话，佢又唔可以将个电话喂话晒间房咧冇嗰条屋企嘅住宅电话线可以插到噶嘛，系咪？又冇得入房做嘢咯，喺个厅嗰度左手大战住大仔，右手又要对付住个细仔，仲有个老婆同时间又唔舒服，佢梗系想翻工啦。恭喜你，话我讲咗咩？恭喜你啊，恭喜你啊，你可以翻到工啦！曾志豪， 其实我昨晚呢去到晏昼，我已经出咗去做嘢啦，所以我老婆昨日咧望穿秋水，不停话你翻嚟未啊？我其实未好翻噶，冇办法，老细揾食艰难啊，老婆你忍住先。哎呀，你又肚屙啦，顶住先，顶住先啊，喂！我想住喺风头火势咧，用一单新闻咧去讲解一个咧心理学嘅现象嘅，所以大家咧稍安无躁，唔使太心急嘅。虽然我一讲咧嗰三个数字，你就会好敏感啊。不过你记住，我系谂住用一单新闻嘅消息咧嚟带出一个心理学嘅现象嘅。好啦，戴完头盔啦，我谂住讲嘅就系。721，今日就722啦，琴晚係721啦，一年啦，一年过去咗啦。琴日可能你喺面书度呢，你见到最多人讲嘅一句即係笑话呢，就係话嘩喂，迟咗成年先嚟嘅，点解咁耐㗎？係呀，琴日有啲人呢就不停喺度呢攞呢一个笑话呢係我嚟形容啲咩呢，就係、是、形容琴日有好多唔同嘅警员呢就喺元朗站啊各大地区布防嘅时候呢，大家就会揶揄啦，就话喂迟咗一年先到嘅。咁你知啦，佢揶揄嘅原因就係、是、喂一年前呢就等咗39分钟都未有警员到场，所以大家呢就念念不忘啊，嚟到一年之后呢就攞嚟呢就取笑佢哋啊咁样。好啦，嗱呢个係一种嘅现象喎。然后第二种嘅现象呢，啲人就喺度问啦，点解呢成年都未拉到咁多人嘅？咁因为根据警方公布嘅数字呢，咁其实佢哋就即係拘捕咗37人啦，就7人呢就被即係检控嘅咁样。咁好多人就话喂唔係喎，影都影到80几个啦，点解咁耐呢？但警方有讲过，佢就话呢佢哋待时机成熟呢就会即係有进一步嘅行动啦。咁当然呢啲人又会觉得点解咁慢啦。好啦，我而家就諗住用呢单新闻嚟话俾你听一个心理学嘅现象。点解 我哋有啲人会觉得，喂，你迟咗成年先嚟，但明明有啲人就话，喂，唔系、哦，警察尽咗力噶啦，佢冇迟到啊，咁样，哼，原来系真系有嘅，因为喺心理学上面咧，有一个关于所谓嘅迟到同埋时间观念嘅人格嘅嗰个叫做研究，佢系嚟自咧1974年啊，有几个美国嘅学家咧，佢哋就将人咧就分成几种嘅种类嘅，而佢哋嘅种类细节咧，又喺时间观念上面咧，原来系有好大嘅分歧嘅。咁咧嗱，一个咧 A 型咧就系习惯于喺压力之下工作，佢哋咧习惯用竞争嘅形式获得成就啦，佢哋系唔可以容忍咧人哋咧跟唔到佢嘅步伐嘅。至于 B 型嘅人咧就比较随和嘅，喜欢悠闲生活，对工作要求比较宽松啦，所以咧佢容易出现一种懒散，令人感觉吊儿郎当嘅。咁具体系有咩原因呢？具体咧有一个心理学家就话啦，对于 A 型人格嘅人嚟讲咧，佢哋点解会咁心急？佢哋会脾气咁急进呢？因为佢哋原来个观念系点咧？嗱，呢个好紧要，你听住咯。原来对呢一类型嘅朋友嚟讲咧，佢哋嘅时间观念系一分钟得58秒嘅啫。我重复一次，对于呢一类朋友嚟讲咧，佢认为一分钟只系得58秒，所以咧佢个人系好紧张嘅。佢会觉得喂唔得啦，唔得啦，快啲嚟啦，快啲嚟啦，唔该你快啲嚟啦，因为佢一分钟得58秒嘅啫，佢觉得成个时间咧系喐得好快嘅。而相反咧，B 型人格，即系话做咩都慢半拍嗰啲人咧，因为佢嘅时间观念系点咧？一分钟原来喺佢哋嘅认知里边系有77秒噶，你谂下争几远啊？一个一分钟58秒，同埋一个一分钟77秒嘅人，佢哋就会有两种完全唔同嘅时间观念，亦都会有唔同嘅行为特征。咁所以咧，我谂而家大家应该都好明白啦，点解咧会有一批人咧，佢会觉得39分钟先嚟有几迟啫？因为佢哋就系属于 B 型人格啦，佢嚟讲一分钟系有77秒嘅，其实佢觉得所有嘢都系可以慢慢嚟，而佢觉得嗰啲唔算系迟嘅。咁点解我哋睇到荧光幕你会咁心急咧？咁耐都唔嚟噶，点解你打咁耐999都冇人嚟嘅？哦，系我哋唔啱，因为我哋原来属于 A 型人格，我哋一分钟咧，我哋得58秒啊，系我哋自己啊。冇咗2秒啊，即係要搵返趙學而出嚟啊，喂，每隔2秒俾返我啊，真係。如果我哋自己追返嗰2秒呢，可能我哋就会成个人心平气和好多㗎啦。所以你而家可以明白晒啦，我哋会觉得你迟咗1年先嚟呢，因为我哋係 A 型人格，我哋係一分钟得58秒。佢觉得佢哋一啲都冇迟呢，因为佢哋咁啱呢，佢哋认为一分钟係有77秒㗎。拘捕亦都係咁样啊。啊，唔知呢个解释会唔会令你觉得舒服啲呢？不过又好难解释，咁点解佢哋有阵时拉人嘅时候拉得咁快嘅？哦，咁咪明白咯，因为佢哋喺判嗰啲案嘅时候咧，佢哋系运用咗 A 型人格嘅特征，所以佢哋咪迅速执法咯。明晒啦，呢一个就系新闻学心理啦。风头火势，其实我讲呢单新闻都有啲 Sam 去，因为点解咧？今日直播室得翻我同黄耀祖啦，而好明显。佢系属于一分钟，我谂佢得38秒嘅啫。而对我嚟讲，我应该一分钟有1分77秒嘅，所以我哋两个应该火星撞地球嘅。但我今日得我哋两个一齐喺直播室，究竟边个会有损失呢？哎，交俾你啦，一分钟唔知得几多秒嘅，黄耀祖。 诶，你放心啊，唔需要担心。即系如果我见到嗰啲人咧迟到咗1年先至出现咧，即系相对嚟讲啊。你嗰啲迟少少咧，我完全接受啊，好拍档。 咦，话你已经将佢标准去到1分钟得20秒嘅啫，你而家。 我谂咧呢一班嘅朋友咧，佢哋都想有多啲嘅时间啊，因为咧佢哋嘅工作嘅工时非常之长啊，有多啲时间，可能嗰啲工作咧唔会咁样累积住咧，佢哋会冇咁吃力。讲紧喺疫情底下，梗系我哋嘅前线医护啦，系咪？琴日咧又见到有一个嘅面书专业啦，有一位嘅前线医护咧就投稿，就将佢咧而家要喺 dirty team 里面啊，照顾住一啲咧被隔离嘅病人啊，嗰个压力啊同埋辛苦嘅现况究竟有几多？嗱，你可以话佢份工吃力、辛苦、危险性高。人工包咗嘅啦，虽然咧佢哋今年冇得加人工啦，但嗰个真系佢哋嘅一部分嚟嘅。但佢哋今次投诉咧，要讲紧嘅咧就系话乜嘢啊？原来啊，有一啲咧被隔离嘅病患者啊，仲嫌三嫌四，当医院咧好似酒店一样咁样，即系直情觉得咧我。 打個電話，即係喺醫院就撳個鐘仔啦。OK， 撳個鐘仔，護士咧就會嚟照顧你噶啦。嗱，如果你真係咧身體又唔舒服，佢哋一定會嘅。但係睇到咧有啲嘅要求咧，又真係會話係唔係真係要咁樣咧？嗱，例如咧病人佢哋嚴三嚴四嘅例子會係啲乜嘢咧？第一樣嘢係同食物有關嘅，佢哋咧經常都會嫌棄啊，話醫院嘅食物唔好食啦。所以咧有啲嘅病人家屬咧就會將外來嘅食物咧攞到嚟醫院，再要麻煩咧就護士咧立即攞入個病房。因为咧就觉得咧要热啊，要辣辣食先好噶咁样。而如果咧病人咧见到，咦护士点解你仲未攞到嚟啊？我收到 WhatsApp 噶咯，我嘅屋企人咧已经将嗰啲送菜啊攞到嚟医院噶咯。嗰啲理应系被隔离嘅朋友，佢哋系会选择自己打开房门行出去攞嘢食嘅。护士们咧见到呢个情况，佢话即系冇得讲啊，实在太嬲啦咁样。佢话解释咗啦，其实医院咧一早已经讲到明噶啦。食物一嚟到嗰陣時咧，係並唔會啊，係唔會立即咧攞到去病房嗰度嘅，所以咧一早就勸喻咗病人嘅家屬咧，應該要避免外購一啲熱嘅食物。因為食物咧到達醫院嗰陣時，醫護咧亦都會再講多一次俾佢哋知，就係話咧嗱，病人你哋唔好自己出嚟攞啊，又或者咁樣講就係話佢哋咧如果有其他嘅工作嘅話咧，攞飯攞到去你個床位嗰度咧，並唔會係佢哋嘅 first priority 即刻去做嘅咁樣。但佢就話見到嗰啲病人咧，即係自出自入，同佢哋讲嗰阵时咧，啲病人仲觉得自己冇错。喂，你要被隔离啊，即系已经喺一个自己嘅房间里面度，你行出行入嘅话，其实对于咧所有喺医院入边嘅朋友，你见到医院里面咧都有一啲嘅传播嘅群组出现咗啦，系咪？其实系好不负责任嘅一样嘢嚟噶。另外咧，有住喺呢啲隔离病房嘅病人咧，亦都会投诉就系话咧，喂，点解你哋嗰间医院嗰啲厕纸啊？咁唔好用㗎。喂，仲有啊，你哋冇 WiFi 嘅，咩医院嚟㗎？医院嘅医护就话啦，係呀，你哋讲得啱㗎，呢度真係一间医院嚟㗎，呢度并唔系屋你自己嘅屋企，唔系所有嘢呢都真係应有尽有㗎。啊，即係睇到嘅时候呢，你会更加明白到医护佢哋除咗喺啲工作压力上面好大，工时好长之余呢，另外一样嘢原来佢哋都会有面对住一啲病人咧无理嘅要求啊，简直就系当医护啊系阿四系妹仔系家丁咁样，都系嗰句啦，身体上面有唔舒服，你揿个掣，佢哋一定会帮你。但如果你想要喺医院喺你隔离嘅时候，仲要一个咁严峻嘅逆境啊，你觉得有一啲你觉得需要嘅享受系？24小时 standing by 帮你嘅话呢，咁我好希望呢一班嘅朋友真係帮帮手出分力，如果唔係加多几多医护都帮你唔到啊。 哎，点解个姑娘唔够靓嘅？ 系啊，俾只鸭仔佢啊，咁啊。 我要，哎呀，又搵咗桂花田嚟，唔要啦。 我冇胆喺冇你嘅夜晚里合埋眼，怕眼见某某同你闲谈，某某要离间你同我再冇联络，要你我拒绝来往，而我得我一个将过往去重播。往日我共你辩驳，一唱一和，而今日转眼一望，你已不在身旁，只得失落陪伴我失缩漆黑角落。那一望不见天日，好比得不到光的花朵。你要去放开我，那拜托不要拒绝，痛痛快快割开我，如何能失去养分再去挺着这躯干？然而那奄奄一息的花瓣，只可等枯干跌倒，只可等枯干跌倒。只可等枯干跌落，同时间你要远去，掩门再看一趟。冇勇气再走昔日熟悉的街道，这刹那我直觉你会走过这马路，从来不敢想和红颜彼此今天相逢，勾起的种种也勾出了那伤痛。 我试过再度回味，我与你那忆记有多美好，努力回避我的错，错于我太爱你，你透不了气，捉紧你捉得太紧，发觉我多亏欠你。 二时间要你与我去磨灭证据，每一张相片都已长年月退去， 你再有新的爱女，过去再不想记取，再不想占据的底片而抛出废墟，道路上满布了你脚步，但是路障已设置了，我哪有去路，就站在这里每晚去借醉波跟你倾诉，让我共你跳那剩下半段的舞， 如再记起旧日共你的快乐原地，现在是那位再可跟你买一起来嬉戏， 就算在旧地亦再没有趣味， 那么不可替代吗？ 你又有否不经意念挂？ 那串记忆散落成飞花， 与你绽放的可再聚吗？ 你又那么不可替代吗？ 与你再去想拥有害吗？ 看似佢的交织与造化， 如再记起。 再没有趣味， 再记起旧日共你躲进我里飞，落日伴我亲你，欣赏你曾一起傻的你， 就算在旧地没再念记者，不过是你。 停学增值好快乐， 我们是快乐的好健康，我们天天也起学生，我们在学生，我们在生长，我们是春天的地 早晨啊，细眼仔！ 早晨啊，瘦恩茄，我哋今日撑台脚啊，肥妹仔咧，佢咧唔翻学去罢课啊，咁。 点解你咁细个都识得讲撑台脚嘅？ 因为 你只脚又够长，撑到我咩？ 因为其实我自己咧饱读诗书，我咩都识噶，我好叻 噶。我话你只脚够长，撑到我咩？ 你唔好理啦，我哋坐嗰啲台仔好细嘅啫嘛， 系、 幼稚园嗰啲系人都撑到台脚。 我咧我知道肥妹仔点解今日佢罢课啊？ 点解啊？ 因为咧。佢个妈妈咧， 佢出唔到门口太肥啊！ 系啊，佢知道佢妈妈今日放榜啊，系啊，佢要睇佢妈妈咧带佢个哥哥咧去放榜啊！ 系啊，佢妈妈爆咗个榜啊！ 系啊系啊，所以肥妹仔个哥哥系咪叫做肥哥仔啊？ 好啊，好听啲，我争啲冇咗个哥字就咁变肥仔，好似好衰 咁 样。 系啦，咁我哋祝佢顺顺利利啦！ 应该全家人咪小肥肥一族咯。 系啊，我哋祝佢全家都好幸福。 可 以咁话，系啊，嗱，咁我哋今日咧继续停课不停学咧，我哋想同大家咧指下咳啊！我知道我哋好多大人咧，佢哋好中意去日本咧。不过你有排都唔使谂噶啦。 系啊，我琴日咧就咁喺度揿下揿下电视机咧，佢播翻一个咧介绍日本嘅电视节目啊。 系啊， 佢仲要由咧咩长崎啊，去到大阪啊，跟住又去到东京啊，周围都讲 美妆大阪， 好 惨 啊！我 觉 得有咩樱花影相啊，嗰啲咁样，嗰真激死人啊！ 所以咧，以前啲人叫 Japan Japan 咧，而家我哋要读到 Japan 啊， 即系咩啊？ 净系 plan 得噶啦，你唔使去噶啦。 哇，好。 好精景啊！ 咁都俾你谂到啊！呢个系咪你要教我哋嘅嘢先？ 我而家要教你有几个咧，嗰啲日本汉字咧，等大家指下咳啦。 好啊，好啊，好啊！ 好啦，如果突然间你去到 啊， 细眼仔 咩啊？ 切手，我要切手， 你要切手， 系啊，我要你切手。 我记得好似有一套电影咧，嗰、那个日文名有切手呢两个字嘅， 有冇啊？ 好似系三级片嚟嘅， 系咩？ 关唔关系噶？ 冇理由，我爸爸唔教我噶。 哦，你爸爸同你一起分享噶？ 唔系，我爸爸系道德委员会，佢一定话俾我听呢啲唔太得咯。 道德委个委员会系咪啊？遇着我先自己 系啊，你年纪好大啊！呢个小朋友，我唔中意你咁样。 系 啊，切手系咩嚟嘅？ 同咩有关嘅？俾个范围我啊。 买得嘅， 买得噶， 买得嘅。 我估系食得嘅嘢嚟嘅， 唔食得嘅。 我咪估咩都错嘅，同卫生用品系咪有关系噶？ 冇关系嘅，好细张，同你只眼一样嘅，我用个靓字系张字嚟嘅，细张 好细张嘅。 原来喺日文切手里边咧，你寄信要用咩啊？ 邮票啊？ 系啊。 哎呀， 切手你可能见到话唔系嘛，切咗我只手落嚟，原来系邮票啊。 哦 ，OK OK。 系啊，你去唔到日本，你就要买邮票，攞个切手咧，话俾人听，我而家嚟唔到探你啦。 哎呀，因为其实我睇到切手咧，即刻令我自己中文叻啦，令我谂起切肤之痛啊，即都系切。啲手指啊、皮膚嗰啲 friend 好啦，如果我同你講咧，細眼仔啊，你今晚嚟我屋企，我俾你瞓床啊！ 我俾我瞓床， 床係咩意思啊？ 床咪一張床咁嘅意思咯。 如果我咧係一個日本人咧，我邀請你今晚嚟我屋企，我俾你瞓床咧，你知唔知你最後會得到咩待遇啊？ 係正嘅定係唔正噶？ 唔正嘅， 唔正噶，即係你幫我洗廁所啊，咁樣啊？ 又唔係，你都係有得瞓嘅， 有得瞓，瞓牀下底， 瞓地板。 床是地板的个意思， 冇错啦。如果咧你喺床隔篱加多个字咧，我哋一起去床屋咯。 哦，地板的屋啊，榻榻米 又完全唔系、 哦。哎呀，激死我啦！ 原来床屋的意思是去非法铺、哦。 床屋是非法铺、啊， 去剪头发啊！ 哇，即系大榄都斜埋，点估啊？ 近期同教会聚会相关的新增病例几乎是零。乌克兰西部城市卢茨克发生的挟持人质事件在总统泽连斯基斡船下结束，挟持巴士上人质的男子被捕，全部人质安全。事发在当地星期二，一名携带炸药和武器的男子挟持一架巴士上13人，保安部队到场与他谈判。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枪手提出多项要求，包括要求泽连斯基鼓励大家观看2005年一部有关动物权益的纪录片。他和泽连斯基通电话之后，释放其中三名人质，分别是一名长者、一名儿童和一名孕妇。泽连斯基其后在社交网站上载短片，表示每个人都应该观看这部纪录片。枪手最终投降被捕，其余十名人质获救。报道说，这名男子曾经因为欺诈和非法持有武器等罪名坐监大约十年。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骤雨。今早本港多处地区录到几毫米雨量。预测本港今日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天气酷热，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持续酷热，大致天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34点，升99点，成交金额59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76点，升5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07点，升27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61.5跌2.5，阿里巴巴254.2升，系跌咗2.8。美团点评200元跌5元，中芯国际29.7升3.5。港交所378.8跌咗2.2。京东集团247元跌咗7.2，中国平安86.9升5.5，小米集团16.64升4仙，中海油8.98升3.8，中石油2.87升2毫。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1，英镑9.87，瑞士法郎8.314，澳元5.534。加元5.765，新西兰元5.152，欧元是8.

好啦，十一点后嘅风骚快活人啊，因为今日放榜日咧，郭家田咧就要陪伴儿子，咁我哋咧就放佢一马。 啱， 系啦，咁我同黄耀祖咧 两支公 啊，我哋报个天气先咯。 嚟31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系74%嘅，记住。酷熱天氣警告一早就黐住咗我哋啦嚇，留意住啊嚇， 出汗啊！ 係呢一單嘅新聞咧，其實我睇到嘅時候咧，即係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但係而家嗰個磨心咧就係一位工人姐姐、外佣姐姐嚟嘅。如果你開頭就咁聽嘅話咧，尤其是有屋企咧都有聘請到外地傭工嘅話咧。如果你遇到呢个状况，你应零秒你就会火起，就会拍台㗎啦。 哎呀。 嗱简单嚟讲，疫情底下、姐姐坚持星期日要放假。 哎呀，呢轮已经惊啦佢。 但呢个呢有好多，即其实佢话呢嗰鬼嘅当事人个雇主呢佢就话其实呢我本身已经好担心㗎啦。因为呢即姐姐都知道佢去一啲相对地嚟讲呢多人啲嘅地方。咁疫情咁严重嘅话呢佢话我有提出过㗎，不如呢就话你唔使做嘢㗎。我都照保錢俾你， 有 只不過咧，希望你嗰日咧就唔好出街，即係已經唔使做嘢，另外有額外收入。但個姐姐都唔肯咁樣， 又正常嘅。 係啦，都明白嘅，即係佢都係人嚟噶嘛，佢要放假噶嘛，係咪？但呢個咧都唔係呢單新聞嘅討論點， 都未到重點啊， 未到重點。 因為我覺得呢一格咧，正常已經會令到咧僱主崩潰噶啦。 係， 我即刻諗起我姐姐未走之前咧，我老婆已經係日夜咧為咗喺疫情嘅階段， 係 你仲要出去放假？係老婆，你俾佢放個人嚟嘅咩人嚟嘅？而家我哋咁樣好危險噶嘛？嗰陣時已經大家都驚緊嘅啦。 我明白， 起碼好在都過咗啦。哎呀，佢都已經翻咗鄉下啦，大家已經冇咗啦。唉， 我個姐姐仲喺我屋企噶嘛，係咪先？佢繼續工作噶嘛。 咁而家佢第二， 我又冇叫到佢，因為我覺得姐姐佢係好早。未系我提佢，喂，你出街要戴口罩啊！之前咧，佢已经问咗我，我可唔可以攞啲口罩嚟戴？即系佢要呢一样，我就放心好多嘅。但当你知道嚟家就系呢个高峰期啦，再嚟一个啦，好似再高峰添咁样啊！我自己出街都驚啦，咁我當然我都選擇咗唔出街咯，我都會諗啊姐姐你會唔會唔出街 咧？ 但佢都有出嘅，但其實我冇特別睇嘛，我真係都覺得咁嗰個係佢嘅自由嚟嘅，我應該都要相信佢，知道嗰啲即係保護嘅意識啊，佢都高嘅咁樣，佢都有自己咧係比平時咧早咗翻嚟嘅，平時佢可能咧會同啲姐姐們咧食埋晚餐先一齊翻嚟，都係八九點咁樣嘅啫，即係星期日啊，可能而家咧即係冇得堂食啊，佢咧。五六点就会翻嚟噶啦， 唔系啊！你同佢讲啊嘛，你记住六点后病毒变种，快啲翻嚟， 系好危险噶， 系啦。咁而家点啊？呢单新闻 嗱呢一个咧，即系已经有好多讨论啦。但系更加大件事嘅话咧，就系话呢一个嘅雇主，当星期日嗰位嘅外佣姐姐照样都出咗街之后，佢翻到嚟。发现工人姐姐饮醉酒， 哎呀，亲密行为啊，饮少少酒， 醉酒啦，又唔知系咪少少，总之佢系形容系醉咗酒，佢即刻有两个担心，第一个担心就系、是、究竟。你已经长期喺出面㗎啦，饮醉咗酒之后会唔会令到你嗰个危机意识减低咗，跟住会唔会做咗啲咩危险嘅行为，所以呢一样嘢呢已经觉得佢好唔接受到咁样。其实如果讲到呢度我諗应该一面倒㗎啦，系咪姐姐有冇搞错唔饮醉酒咁样。但跟住呢佢哋就两公婆呢个雇主呢就同阿姐姐就倾咗个计喎，就问佢点解呢，即你平时都 要饮酒 咧，系啦，仲要喺呢个时候你饮醉咗酒嚟， 佢就话俾佢听咧，佢有同乡，一系就失恋，一系就屋企有事，一系就屋企失恋再有事， 类似， 所以佢就再担心自己都屋企失恋同埋有事，所以就 你咁样立晒嘅话就实中嘅， 系啦，所以佢就饮酒借酒消愁啊， 借酒消愁啱，但系佢唔系为咗嗰啲同乡嗰啲姊妹嘅遭遇而借酒消愁， 佢为咗香港，佢嘅担心香港嘅时局。佢出到去嘅时候，佢见到百业萧条，铁闸拉晒， 即系要饮一杯以谢天下， 系咪咁样？你咁样就冇得拗啦。 可能佢心里面潜藏地个潜意识有咁谂嘅。 O、okay, K， 但系简单啲嘅啫。 佢系早几日饮噶嘛？ 系啦系啦，呢个礼拜日咯。 佢系为咗惊今日放榜。替我哋其他嘅所謂僱主嘅兒子啊， 如果佢真係咁諗嘅話咧，我覺得聯合國咧可以邀請佢、okay, 去做嗰啲特派專員，佢係國際親善小姐嚟。 佢係因為想刺激翻啲酒吧嘅生意。佢話唔好咁好慘、啊， 人 哋 都冇得開，點樣刺激啊，大佬？ 你嗰個為人偷雞開咗啊嘛？ 咁嗰啲係唔合法噶嘛？我哋譴責佢，譴責佢啊！ 佢諗住幫佢哋啊嘛？ 其實簡單啲嘅，佢就係話， 佢唔知嗰啲係酒嚟 嘅。當僱主問佢嘅時候，佢就坦白咁講，佢話：我發現喺即係我當係菲律賓啦，佢自己家鄉啦。佢家乡嘅丈夫有外遇， 所以佢心情唔好，哦，所以佢先至夜咗翻屋企，同埋佢飲醉酒。 咁啊， 嗱，呢一個突然之間，我哋本來砰飛蓉姐姐禮拜日夜翻屋企，唔知去咗邊飲醉酒翻嚟。 咁啊，飲多杯啦。 但跟住佢就講咗佢個面嘅故事，就係話老公有外遇，所以佢心情好差。咁跟住咧，突然之間咧，網上面嘅討論點咧 ，from 又完全激到呢個飛蓉姐姐，變成咗咧就係話。唔係，其實嗱，姐姐都有佢嘅自由噶。嗱，僱主擔心你都唔可以阻止噶，係咪？星期日係佢自己嘅假期嚟噶嘛？哇，佢仲要離鄉別井，又住得細，各樣嘢。咦，突然之間咧，嗰，那個討論咧變得非常之唔平衡噶。 唔係， 嗱，啊，你又點睇咧？嗱，我真係覺得有得傾嘅。 我都知你失戀，我都知你嗰度好慘，但係病毒。除了不会六点钟之后才出现，他更加不会因为你失恋就不来搞你的。 这个是会有这个担心的，但是人家都是人啫，他现在的老公有外遇，哦，喝两杯是不是情有可原先？ 你喝两杯你老公不会回来的。 你又知道，但起码可能他泄了那一下那个心头之恨，哦， okay, okay, 是 不 是？那问清楚了，姐姐，你是在酒吧里买醉啊，因为可能有些犯法的酒吧开了， 是啦是啦， 还是你自己呢买了一支。就走去海旁道入鄉隨俗，同香港人一樣喺個海旁道大叫點解啊？點解係咪？即係你係咪咁先？如果你咁嘅話咧，都仲好啲。 係嗱，報道咧就冇講到呢位姐姐咧究竟係去咗邊一度飲醉酒嘅？你當佢喺便利店買咗。 但係呢個真係好難相信嘅，因為咧，我覺得作為僱主咧。即係你可能咁樣諗，啲僱主永遠都係咧以懷疑出發嘅， 係 喺呢個懷疑主義者嘅信徒嚟嘅。 講，我覺得你講緊呢個僱主咧，唔係淨係講緊 唔係淨係呢一位 用外佣姐姐，係講緊任何嘅僱主啊。 哦，又唔係喎， 你覺得唔 係 外佣姐姐係特別 以外佣姐姐嘅僱主咧，即係我呢啲我係前僱主啦，所以我而家先咁大聲講嘢啫嘛。如果你話咧好多僱主咧，你諗下啦，佢問你借錢， 係 話屋企有事，你有邊個僱主係信嘅？大部分雇主都话屋企有事，哎，我唔信啊！上网问下人先，上网咧就会好多人就话，诶，唔系话四舅父走咗，又话三姨妈噶啦，唔好信佢。嗱，一样嘅啫，啊，你而家嚟到呢一格咧， 喂，我唔系咁谂，嗱，啊，我姐姐冇问过我借钱， 是 但你都知不嬲，我同姐姐个关系 close 嘅， 你唔同噶， 喂，冇得唔同噶。即唔系系唔同， 你系唔同噶，你唔好唔信个个雇主都即系佢个自己个处理都唔同咧。 喂，但唔同定系同嗰个原因嗰个分别就系在于你同嗰个姐姐系啦， 你信 唔信任咯？咁唔系个个都唔好噶嘛？嗱，你 难 啲信任，但系我选择信任。佢曾经试过有一样嘢，唔系借钱，但系佢要攞价。佢嗰阵时有讲过咧，就话唔知边个表舅父啊，定表舅父个儿生仔啊，突然之间过咗身，佢需要翻去菲律宾。 嗯， 你问我，我第一刻我都会有。想法就是啊，冇听过你有个表舅父做个医生仔，佢病嘅，冇听过。但你见到佢咧，系伤心嘅，跟住就好。咁你几时放假？即刻 book 机票走啦，咁样。难道嗰一刻我真系？真係咁善良，我咁聖人，我冇諗過死咯，去咗會唔會翻嚟嘅咧？即係我會咁諗。 但係有時你唔俾佢唔得咁解啫嘛。 係啦，但係嗰一下咧，即係我個擔心嗰個指數係我出現過，係有出現嘅。但係冇令到我對佢嘅信任突然之間變咗零咯。 因為你呢個 case 咧難搞嘅地方咧，就係第一咧，僱主就最唔中意就係個外佣姐姐咧飲醉酒啊、飲酒呢啲嘢。因為點解咧？如果佢有照顧細路嘅話咧，大家最怕就係話喂，你有飲酒啊？係。你有飲酒嘅呢一個動作咧，佢就好驚會帶到翻嚟啦。OK， 你話只字一次啫，咁但係嗱，咁就即係僱主又驚啦。 但係我用調翻轉頭嚟諗，可能咧除咗嗱工人姐姐飲酒好，嗱你問我，如果佢飲醉酒翻嚟，我都會有擔心嘅。但你諗翻啦，阿媽即係作為嗰啲小朋友嘅阿媽啦嚇。佢都可能會飲酒嘅，佢都可能會飲醉酒。佢平時其實除咗工人姐姐、阿媽或者阿爸，都 係 要照顧小朋友。 你又唔可以永遠都將咧自己同嗰個工人姐姐所有嘢都 level 等齊嘅，因為如果你咁計嘅話咧，阿媽可以睇電視噶嘛，但你大部分僱主都唔會容許話工人姐姐喺屋企睇電視由佢啦，咁樣都唔得噶嘛。如果你覺得呢個係叫做雙重標準嘅，咁你只能夠話。是啊，因为老细同埋员工就有双重标准嘅咯。 佢就 系真系冇办法嘅。你等于嗱，举个例，你阿妈可以染头染到五颜六色，但系大部分雇主见工嘅时候，佢一见到外佣姐姐话：，喂，染发嘅， 佢铲青 嘅，好多 佢有72个耳窿咁样。 系啊，即系我唔系话佢哋系啱啊，但系你问下100个雇主咧，好多个都会话：，咁啊，即系佢最好拣个都系个发型比较正常啲嘅啦。所以我话咧，点解我提到咁多咧？我就话，可能有啲雇主咧，佢见到呢一个 case 咧，佢会担心。就话 喂，你今日又话失恋，听日又失恋，或者你第时有啲咩事，你一嚟又饮醉酒咧，你又翻嚟屋企，我惊。 我明啊， 所以你话仲要加埋疫情，你真系唔知佢饮醉酒之后佢做乜噶。 工人姐姐呢一份工咧，最大嘅分别就系你同你老细一齐住。 系啊， 平时我哋放咗工拍下 pat pat， 我哋要走嗰样嘢，系咪？ 我哋自己劈到天昏烂醉冇所谓噶嘛。 但当你一齐住，你又见到佢有其他嘅生活习惯嘅时候咧，我又明白点解雇主咧会多咗唔同嘅担心。但系呢一单咧，即系而家就 最后佢点算咧？ 嗱，冇啊，而家其实冇最后点算嘅，因为件事始终都未解决到咁样嘅， 即系佢冇话要，冇话要解雇佢。 唔系，暂时未有，我未见到话要解雇佢，但系就摆咗呢一个嘅例子，就上咗一个叫做外佣雇主嘅一个面书，即系仲有唔同字啦嘅一个面书，代发咗个贴文咯，跟住就得到好多嘅讨论。但系呢个讨论咧，而家咧就都几50-50 嘅， 我会帮佢谂个折衷嘅办法咯。 例如咧， 姐姐嗱咁样啦，我同你兵分两路啦，第一。将你老公个电话交出嚟，我叫我老公亲自走去闹佢。嗱，呢方面就帮你， 即系要过菲律宾噶咯。 试下可唔可以咪打电话啫，闹翻醒佢。系啦，另一方面咧，嗱，你饮酒嘅话咧，我可以喺嗰度间翻个小酒吧俾你啊，你喺屋企饮啊。我有米酒啦，有茅台啦，有五加皮啦。 屋企饮你容许？ 我宁愿佢喺屋企饮啦。 咁又系， 如果你讲到宁 愿嘅啫，两拣二拣一。 你讲到明佢真系即系所谓情场失意。 系。咁借酒消愁。 系啦，我就兵分两路啦，女主人陪你饮，男主人负责帮你闹翻个老公翻嚟。 喂，咁如果 做到尽啦，系咪先？ 呢家人咧、啊、應該會過得非常之和睦啊！恭喜佢哋，恭喜佢哋 嚇！菲律賓唔飲米酒啊，咁你飲邊只酒啊？喂，都得噶啫， 茅台啊咁啊， 茅台啊，唔係我哋明嘅，佢都係有人嘅情緒波幅。 係啊， 不過你僱主嘅精神壓力亦都係好波幅噶。 用速度换一点痛快，孤单被热闹的夜赶出来，无从告白，是你留给我的悲哀。所有罪。 醉啦醉啦醉啦！呢排好红啊，好多子琪啊， 系啊， 邓紫棋啊，你把我灌醉，当然呢个版本有好多个啦，哇，黄大炜版啊又有啊，咩版本都有。琴日咧其实都有个轻松中文学习小时间啊， 咁开心啊， 系张竹君医生啊， 哦，佢讲咗嗰四个字 系，系啊，但我觉得真系当系轻松中文学习小时间啦、啊。佢就話：政府嘅防疫措施咧，就係、是、一向都係咧鬆弛有度嘅。係 啊，我見唔係我嗱，我就咁聽嗰陣時咯，我即刻會諗。啊，唔係啊！呢四個字咧，其實 好似好順耳係嘛？ 好順耳，因為特首成日都講喺呢幾個記者。 佢又講鬆弛有度咩？ 對於我嚟講咧，係講張弛有度噶嘛，係、哦、咪？但係我本身唔知咩叫張弛有度啊嘛。 OK OK。 咁我就咁聽，張弛有度同鬆弛有度應該唔係爭好遠啦。 係啦，但係你明明淨係聽過鬆弛紅啫嘛，你明聽過張弛紅㗎？ 啊， 係咯。 咁如果鬆弛有度作為一個咧，即係識得中文多啲嘅朋友，你覺得應該要點樣解咧？代表啲咩咧？ 係啦，咁張弛有度本來嘅意思咧就係話有松有紧， 咁而家松弛有度都好似嗱，有松 有松冇紧咯。 哦， 喂， 张 弛有度啦。本来咧，我哋中文时间，我哋停课不停课咧就 extend 版啦。咁 样，好啊， 佢话张咧，即系话咧，当你拉开个公园啊， 哦、 即系掹弓射箭咧，拉开。咁咧，如果你迟咧，就系话咧，放松个公园。咁佢话咧，咁你嗰个弓咧，你要真系射到个箭出去咧，你梗系要即系松紧得宜啦。咁样，佢话如果唔系咧，冇办法噶嘛。咁佢而家就变咗松弛有度， 就净系松啦， 就系得松啦。但我觉得好正嘅就系佢琴日一讲完之后咧，隔篱个新闻官话张弛有度咁样啦。 系， 哦，佢又冇嘢嘅，佢即刻都知道咧，即系佢忙到咁，即系口误咧。我觉得呢啲好正常， 好合理啊，真系。仲要我见到跟住嗰啲新闻照片咧，终于有一张咧 系 张张军医生佢笑住，即系都真系唔好意思，唔好意思，自己都自己乱到唔知讲咗啲乜嘢。我觉得呢个都可以话系苦中嘅一点甜，系咪？ 唔系，但我惊系佢唔觉意讲咗真话咯。 吓，咁即系咩意思先？咩真话先？ 都系睇周星驰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表示，现时疫情严峻，政府应该即时收紧防疫措施，包括全日禁止堂食和强制公共地方要戴口罩。何柏良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时说，现时本地确诊个案中大约有四至五成源头未明，他认为当局应该针对有病征的密切接触者做检测，不应盲目浪费资源，又呼吁市民要做好个人卫生防疫，否则措施再加辣亦无用。何柏良接受另一个电台节目访问时指出，如果强制市民在公共场所戴口罩，部分人士应该可获得豁免，例如有读唇需要人士、两岁以下小童和进行剧烈运动人士，但必须有罚则，例如罚款才能够有效。浸会大学下任校长、唯一候选人魏炳刚透过网上平台分别同浸大教职员学生会面，有教职员问魏炳刚对港区国安法的看法，实施后会否影响学术自由，以及在极端情况下他怎样捍卫学术自由。魏炳刚说，一定会尽力捍卫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但不理解和难以定义何谓极端情况。他强调自己不是法律专家，认为港区国安法内容字眼颇广泛，要视乎政府如何实施和法庭如何判决，又说所有人应该守法。对于如何处理危机，魏炳刚提到自己过去一年经历过危机，认为做好准备十分重要，学校高层和前线教职员需要了解发生什么事。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指立法会选举再次被最深揽炒的反对派盯上，成为他们妄图夺取政权、揽炒香港的武器。 文章说立法会选举已经不是一场寻常的选举，而是一场事先张扬的揽炒。选举提名仍未开始，揽炒派就明目张胆搞非法初选，企图通过排兵布阵将传统反对派拉落马，将敢打敢冲敢揽炒的新血拱上台，图谋实现野心勃勃的35+计划。文章又说，这场选举早已经不是香港人自己的选举，种种迹象表明外部势力正是肆意干预，质疑那些一次次跑到别人家里乞求别人制裁香港的人有什么资格代表香港市民。市民应该清醒认识到今次选举是揽炒派勾结外部势力的夺权之战，但更应该是市民拒绝黑暴和守护香港之战。广东省人社厅公布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事业单位招聘港澳居民的管理办法，合资格的港澳居民可以参加广州、深圳、珠海等9城市事业单位的公开招聘。港澳居民指两地永久居民中没有外国居留权的中国公民，应聘者应该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维护祖国的统一、安全、荣誉和利益，应征时需要提交无犯罪记录等文件。获聘用的港澳居民将享受薪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待遇，如果需要出国或者出境执行公务，需要将有关证件交由规定部门保管，如果因私事出国，需要执行国家和省的相关管理规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日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天气酷热，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持续酷热，大致天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33点，跌2点，成交金额69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60点，升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5点，升21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57蚊跌7蚊，阿里巴巴253.2跌3.8。美团点评198.7跌6.3，中芯国际29.9升咗5.5，中国平安86.75升4，港交所377蚊跌3蚊，京东集团246.2跌8蚊，小米集团16.5跌1，盈富基金26.32升4仙，中海油8.93升3.3。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1，日元106.81，瑞士法郎0.932，加元1.344，人民幣6.971，英磅對美元1.273，歐元對美元1.154，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蘭元對美元0.665。日經平均指數報22,798點，跌85點。港金现价报17,180蚊，升3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6.8美元，卖出1,857.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三宗交通意外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接近彩怡花园。重复多次啦，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接近彩怡花园。

即系全世界第一位得到呢一个奖嘅女导演，俾啲掌声佢啊！白导演， 咁啊，佢个个见到咧娱乐圈啊，或者嗰啲版面咧，全部都系四个字：实至名归，实至名归啦， 实至名归啊！我可以再讲多啲嘅资料出嚟嘅，你就会知道咧。啊，除咗佢今次攞到呢一个咧，即系威尼斯电影节里面嘅终身成就奖啦，其实本身咧，许鞍华导演咧都真系已经啊孭住咗好多唔同嘅记录噶啦，例如佢系我哋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呢一个奖。 是 得到最多的一位朋友，他曾经试过凭着六套电影是拿到六届的最佳导演的。如果我讲回那些电影的话，你就会知道这些只是他部分的经典。83年的《投奔怒海》，96年《女人四十》，2009年有《天水围的日与夜》，12年有《土姐》，跟住15年就有《黄金时代》，还有之后的《明月几时有》。 哇！ 得佢一个攞过六届的最佳导演， 佢基本上就是那个即系金像奖里面咧，好似导演界的梅丽史翠普咁样， 可以咁样讲。 你每届都见到佢个名咧，就算你话佢唔系每一届都中咧，但系每一届都一定有份嘅， 或者咁样讲，可以话咧，佢制作出嚟嘅电影咧。那个平均質素的保證是非常之高的，所以今天我們講到香港的電影女導演，第一個一定要恭喜許鞍華導演，也會講下他的電影先的。 是啊，特別是許鞍華最出名呢，就是你說他新浪潮導演的系列， 由那時候出道開始。 是啊，我覺得最難得就是有些人可能他高峰期很早出現，但去到後來可能就會慢慢靜了下來。 是， 但是N 姐唔係喎， 係啊， 佢係由頭都帶到落尾喎，真係。 係啊，嗱，佢第一部攞最佳電影係83年嘅《投奔怒海》，上一部攞到最佳導演係18年，中間橫跨咗30多年。 係啊， 而佢當中咧拍攝嘅唔同嘅電影啦，你見到個風格係非常之廣泛嘅喎。嗱，我哋可以講下先啦，譬如佢早期咧就會因為越南呢一個地方可能令佢有幾多嘅感覺啦，佢就拍咗越南三部曲嘅，其中一部咧就係《投奔怒海》啦，亦都係呢一部其實即呢一部就已经令到之前仲有之前嘅胡语的故事啦，都系写一啲船民嘅问题嘅，里面咧探讨到嘅议题咧系好地道嘅，好社会嘅，因为就系当时香港啦，我哋面对住就系呢一个嘅情况啊嘛。 你可以话咧，许鞍华如果咁多年嘅导演生涯咧，佢虽然佢接触嘅题材越嚟越唔同啦，但系咧有一样嘢就贯穿嘅，佢都系以写实为主咯。即系你无论系头先讲过投奔怒海，你讲紧即系越南船民啦，但系嗰阵时更加多系影射咧，就似系影射即系回归 香港 嘅 前途问题， 前途问题啦。咁后来中间无论你讲男人四十。 是 嗰、那个叫做天水围的日与夜， 是 土者，其实全部都是呢，你会见到佢每一部电影呢，哦，这个就探讨呢可能是即是新移民 在 嗰个地区贫穷问题。这个呢可能就 讲。即是土者就讲的一个少爷同埋家用他们的主仆情。 主仆情。 但他讲的是这个年代喎， 是 就是一个好独特的例子，也是由真人真事去改编的。 是啊，咁我最佩服呢就是因为刚才都睇返啲资料呢，投奔怒海的时候呢，你想想嗰时是82年。嘅作品啦，咁但系佢拍嘅时候咧，佢话原来已经有人同讲话，喂，许鞍华，你拍咗呢部电影，你又唔使再拍电影噶咯， 所以嗰部电影咧都一度喺某啲嘅地方系被禁噶啦，已经 咁夸张，即系 因为佢讲嘅嘢几真实啊， 真实啊嘛， 但真实有阵时候有啲人唔中意听噶嘛， 系啊， 唔俾讲添噶嘛， 咁然后第二个细节就直情话咧，佢话个制片同佢讲话，喂，不如咁啦，全部人用假名啦，即系佢话除咗刘德华、林子祥啊呢啲，你冇得用假名之外。 幕后嘅朋友， 幕后嘅可能导演编剧啊，佢话全部都用假名。佢话咧最后咧系连许鞍华，佢话争啲佢都话要用假名嘅。 系 点解临尾一刻咧，嗰、那个监制即系个制片咧又改变主意，话喂不如咁啊，喂得你一个用真名，我俾多啲钱你啊。 系有人即系如果出咗事嘅，有人孭住啊，顶住做挡箭牌。 系啊，我觉得呢件事系好神奇。我谂咧，对好多可能而家我哋呢一代嘅影迷嚟讲咧，你净系知道佢拍咗好多有人会咁样讲话，佢拍好多文艺片咯，拍好多攞奖片咯，佢系刘德华，即系大家永远好似一个紧密关系咯。但可能你唔知咧，嗰阵时佢咁大胆啦， 其实我会话 前卫啦， 咁多年咧佢都系好大胆嘅，即系除咗你讲即系当年嘅《投奔怒海》啦，连嗰个主题啊。人哋都叫佢不如唔好出名 咯。 其实佢跟住拍落去嘅咧，有阵时你话你当可能系攞奖戏咁样，但其实佢真系讲紧咧每一个时候某一类我哋香港嘅朋友，佢哋经历紧啲乜嘢？我觉得其中两部咧可以讲下嘅就系、是《女人四十》同埋《男人四十》啦。 系 女人四十》咧，大家都记得啦，即系芳芳姐萧芳芳就讲紧咧，本身就一个女人。 嚟到四十岁啊，本来家庭又 OK 嘅，有自己又有家庭啦，有自己嘅工作啦。不过喺工作上面咧，就开始遇到一啲咧年纪细好多嗰啲妹妹仔，令到佢开始有啲中年危机啦。同时间喺家庭上面，佢就遇到佢个老爷话患上呢个老人痴呆症，当时仲系咁叫嘅。咁佢就。就是因为咁样嘅情况，家庭工作上面就喺佢一个女人四十岁嘅时候，起咗一个好大嘅变化，就拍成咗呢一套电影啦。 系啊，咁所以呢、這、一个亦都系喺2002年嘅时候啦，佢又攞到奖啦。 系啊，其实我谂咧，每一个演员咧都真系好恨可以做到阿 N 姐拍嘅戏嘅。 系 嗱，你头先讲紧嘅，譬如萧芳芳攞奖啦，阿普姐就话叶德娴攞奖啦，系咪？跟住即其实佢仲有好多个唔同嘅千言万语，黄秋生、李丽珍都攞奖嘅。佢真係拍嘅呢，拍得出就好似有奖攞咁样㗎。所以我諗边一个演员啊，唔想可以做到一个呢咁全面嘅角色，就因为喺个导演工作上面啊帮到呢一样嘢手嘛。所以先至有咁多演员都咁想同佢合作囉。 係呀，咁呢个时候呢就可以听一听啊，究竟我哋而家呢一套攞奖嘅电影呢，亦都系安华嘅男人四十啊。 其实佢咧揾翻资料嘅时候咧，唔系好多嘅电影作品咧有主题曲。不过呢套《男人四十》有张学友加林嘉欣加梅艳芳一齐主演，有呢一首主题曲《相爱很难》啊。 系啊。 最好有生一日都爱下去，但谁人能将恋爱当做终生兴趣？ 生活其实只在找到个伴侣，面对现实，热恋很快变长流细水。 可惜我不智或侥幸，对火花天生敏感。 不过两只手拉得太紧，我渡过了界那对爱人。同时亦最易变成一对敌人。也许相爱很难，就难在其实双方各有各寄望，怎么办？要单恋都难，就太大的礼会内疚，却也无力归还。也许不爱不难，但愿未成佛升仙，也会怕爱情前途暗淡。有人看不过眼， 相爱很难啊！呢个系许鞍华《男人四十》嘅电影主题曲啊！ 我想话咧，如果《男人四十》就系探讨紧另外一件事，就即系讲紧一个男人去到四十岁啦。 系啊系啊， 就讲紧啊当时嗰个男主角就系张学友啊， 同埋林嘉欣。 林嘉欣系啦，佢做明明已经有啊梅艳芳做佢太太噶啦，即系一个男人四十岁，好多嘢都好似 settle down 咗，有啲闷，有啲沉闷咁样嘅生活，但就突然之间遇到一个真系当时学生妹嘅林嘉欣，冲入咗佢嘅生活。里面就泛起咗好多唔同嘅涟漪咁样。 边个想做老师啊？ 哇！你系咪即刻谂起？喂，呢、這个真系都系代表住某一啲人佢哋嘅人生里面可能会经历嘅事嚟噶。咁样 冇错，系啊。 另外咧，佢仲拍咗好多唔同类型嘅电影嘅，即系唔系净系攞奖噶。佢有拍过一啲咧，我哋相对讲叫做灵异嘅电影。2001年咧就拍咗《幽灵人间》啦。 哦，系喎。 系啊，其实呢一个咧都攞咗啲。 谷祖蓝嗰套系 因为你会好记得张 poster 啊，我即刻就记得 poster， 我有睇过呢、這个。幽灵人间，跟住仲有第二集就系鬼魅人间，系咪都系佢？ 佢就未必系佢导演啦。幽灵人间就 系 嘅，咁啊就系有 Eason 啦，有谷祖林啦，好多朋友去演出嘅，亦都有一套咧，就譬如系千言万语啊，亦都系比较其实当时就攞好多奖嘅，但可能大家未必系一。諗起咧就許鞍華導演會最記得嘅作品，因為佢當時咧就講緊咧幾位主角啦，喺70年代去到80年代社會運動底下嘅情況，記唔記得？ 秋生咧嗰陣時係做一位神父嘅咧， 我唔記得， 仲係做一個即係講嘢唔係好正嗰個神父咁樣噶，即係呢一個咧就係千言萬語呢套戲啦，亦都有拍到一啲咧就係同特技人有關，仲係女特技人。當年咧佢就揾咗楊紫瓊啊，拍咗阿金呢一套嘅電影。 哦，阿金， 記得 我呢、這個 女特技人嘅， 係唔記得，係 啦，亦都有一啲咧，就可能咧，由經典去改編嘅，譬如《半生緣》 啦， 呢、 啊 這個係其中一個啦。另外可能咧，近期啲嘅得閒炒飯咧，有吳君如加周慧敏啦，就講雙性戀嘅題材嘅，你見到咧，真係闊到不得之了啊！乜嘢都好似俾佢講到咁啊，好多都係經典嘅作品啊！ 係啊，冇錯啦。咁所以咧，你話佢攞到呢個終身成就獎咧，咁啊， 實至名歸啊！ 實至名歸啦，係啊。咁你話如果女導演系列咧，咁啊嗱，即係許鞍華係殿堂級人物啦。 係。 跟住其實數落嚟嗰啲咧，都係響當當嘅喎，真 係。冇錯，我諗呢個咧，我同阿豪仔都話一定要提啊，因為首先咧，佢有一位好拍檔嘅，係啦，佢嘅另外一半啊，就講緊咧有張婉婷啊嚇，佢咧即係拍過嘅電影，係啦，佢拍嘅電影都好多噶，例如咧开头嘅非法移民啦，呢套咧系佢，如果我冇睇错资料啊吓，系佢第一部咧导演嘅作品嚟嘅，已经咧喺1985年嘅时候咧得到香港电影金像奖嘅最佳导演。 佢同许鞍华头先有啲似咧，佢哋都有嗰啲三部曲啊。 系啊系啊， 头先你许鞍华有呢一个船民或者叫越南三部曲啦，佢有呢个移民三部曲咧，分别就系非法移民啦，跟住嗰两套咧就真系耳熟能详啦。 系 秋天的童话， 哦，当年咧 两金， 系啊。秋天的童话当年咧就攞到最佳电影、最佳编剧、最佳摄影啊，仲有啊金马奖攞埋男主角咁样噶，攞好多奖噶。咁啊，另外第三部你话八两金啦，但另外咧其实仲有咧好多咧张婉婷导演嘅作品咧，我会觉得咧佢就系嗰个感觉咧相对地咧中产一啲， 系啊，冇错冇错， 系啦，即系嗰阵锤你闻落去咧，觉得哇，好似好有诗意啊咁样嘅故事啊，好浪漫嘅感觉。另外仲有譬如《玻璃之城》啦，近期啲嘅可能有《三成记》，系啦，七小福啦，呢啲咧都系佢嘅作品啦。七小福佢就负责编剧咁样啦，另外一套咧佢都系负责编剧，我好中意嘅，我爱柳文柴。 哦， 呢套系好中意，每一次咧嗰阵时嘅贺岁片咧，就算而家电视去播翻嘅话咧，你都忍唔住一定要睇啲，一定要睇。 系啊，嗱，秋天的童话嗰啲固然大家已经熟得好紧要啦，譬如宋家王朝咧， 都系经典咯、 啊。你会发觉咧，即系好夸张噶，佢因为有啲咧可能系好精致嘅小品啦、即系可能你话啊，头先讲嗰啲秋天的童话嗰啲相对咧精致啲嘅小品啦，但系佢去到宋家王朝。佢突然間將我嘅背景咧拉到 史詩式大電影啊！ 唔係咯，真係即係變咗佢都係愛情噶、但係佢嗰陣時，我最記得就係佢嗰個海報咧，佢都會話三姊妹，一個愛錢，一個愛權，一個愛國咁樣。哇！你突然間發覺，喂，咁你玩曬啦！你由嗰個愛情，可能由一男一女嘅嗰啲都市愛情， 係 歷史愛情劇，佢都拍埋。 喂，但係嗰樣嘢係咧，你可以炒咗噶嘛？即係可能你會拍得唔好噶嘛？ 冇錯冇錯， 但係一樣都成為經典，咁你就會見到。边个话女性导演啊冇能力啊？连史诗式嘅大电影讲紧话每一个卡士咧， 系啊， 张曼玉、杨紫琼、姜文、金燕玲、等等，全部都真系哇！嗰阵时已经系国际级嘅演员嚟噶啦嘛，一样咧可以咧拍得出好嘅作品，呢、這个真 系 好叻啊！ 系啊，咁啊，《玻璃之城》咧，可能亦都系大家都比较有印象咧，因为头先你讲咧，佢会唔会将一啲中产啊好多嘢美化咗咧？嗰陣時，我覺得佢一拍呢個香港大學咧， 哇靚到咧，所有點解所有嘢都發光嘅？係 啊、 這個， 你直情會覺得咧，你好想翻去嗰個前殖民年代啦，可以翻去嗰陣時嘅香港大學嘅書院裏邊嗰度去讀啦。咁但當然啦，其實佢嗰套咧都有啲即係一個時代變遷嘅嗰種背景喺度咧。 我覺得這個咧就係頭先我哋講咗兩位女導演咧，佢哋嗰種勢利咧係有少少唔同嘅。佢可能都係講緊一個大時代，可能透過兩位嘅小人物去講一個。大时代， 冇错。 但当中佢唔单止咧，可以令到个演员有发挥，嗰个故事、嗰个人物系非常之细致之余，仲通过呢啲人物去反映住大时代嘅变化，对于我哋呢啲小市民啊，有几大嘅影响啊！嗱，呢个咧就系讲咗两位啦。听完呢首歌翻嚟之后咧，我哋可以讲下，其实香港仲有好多好出色嘅女导演嘅。 多得这雨势，将烟花破毁，才令我体会，凡事会枯萎。多得这刹那，不小心脱轨，遗憾才会令你珍惜得彻底。同渡过这盛世，随手都采到星火的美丽，但我怎知道这份执迷抱入来世，仍在你躯体。就趁那歌声悠扬，玻璃倒映了今生不再的幻象，天空正挂着今世最亮的月亮，飞短流长，未来将怎么设想。 黎明啊，今生不再就是这个电影《玻璃之城》的主题曲。 其实呢，就是很多精彩的女导演，我觉得要讲一下，就是虽然她是台湾人， 是 张艾嘉， 是 她拍过很多电影呢，就是香港的电影来的。 我当她香港导演的了，其实已经 心动啦，二十、三十、四十啦，新同居时代啦，很多电影呢都真的感动到我的。 是 另外一位你说一定要提一提我们香港的。 是啊，黄真真嘛。 是啊。 近呢年近呢几年啦，其实我最早认识她的电影咧，就系六楼后座。 其实我有份拍噶嗰套， 真系噶。你系做咩噶？ 我剪咗个 band。嗰阵时我仲读紧演艺嘅咋。 系啊， 识嗰个副导演，佢就喂过嚟帮手啊，帮手。Okay, okay. 其实有少少似嗰啲林记咁样帮手做嘅。咁样咧，就剪咗嗰阵时咧，真系香港电影咧好鼎盛嘅时候啊。我嗰幕咧系有剪到喺嗰个 DVD 加长版。 犀利喎！咁你 我冇睇过， 同林嘉欣啦，定系 好似有 邓建宏啊？ 唔系得半句对白嗰啲嚟嘅咋？嗰阵时真系细咁样。嗱，呢一个系黄真真，佢都真系有好多电影啦。其实咧呢十年啊，有另外更加多新嘅女导演都出咗嚟嘅，譬如咪希恩啦，啱啱今年啊金都啊攞咗好多奖嘅阿黄以林导演啦，前两年都攞咗好多奖啊，29街嘅彭秀慧啦， 冇错， 其实仲有好多好多噶，即系我谂即系总结嚟讲啦，女导演同男导演咧。佢可能會反而仲多咗俾男導演一個嘅細心同埋細膩，所以咧即係越嚟見到越嚟越多市面上面多女導演出嚟咧，我都覺得係一個好正面啊，好好嘅地方嚟嘅。 月亮飛短流長，未 來統一安全、榮譽同埋利益，應徵嘅時候需要提交冇犯罪記錄等文件。獲聘用嘅港澳居民將會享受薪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等待遇，如果需要出國或者出境執行公務，需要將有關的證件交由規定部門保管。如果因為私事出國，需要執行國家和省的相關管理規定。在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同時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驟雨，預測是大致天晴，有一兩陣驟雨，下午天氣酷熱，吹輕微至到和緩東南風。展望本週餘下時間持續酷熱，大致天晴，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而家氣温32度，相對濕度6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係報25,652點，升16點，總成交金額係733.1億萬。上證綜合指數報3,360點，升39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3,755點，升219點。部分活躍港股嘅報價，騰訊控股係558蚊，跌6蚊；阿里巴巴253.8，跌3.2；美團點評199蚊，跌6蚊。中芯國際29.9，升5.5；中國平安86.6，升2.5。香港交易所377.2，跌2.8。 京东集团245.4跌8.8，小米集团16.5跌1毫，盈富基金26.34升6仙，中国海洋石油8.96升3.6。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是7.751，英镑9.863，瑞士法郎8.316，澳元5.532，加元5.766，新西兰元5.151，欧元8.9455。每百日元对港元7.2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52。日经平均指数报22,769点，跌咗114点。港金现价报17,18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3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6.84美元，卖出系1,858.0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荃湾的惠泉路有交通意外，近住六洋新村一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现在荃湾惠泉路近住六洋新村一段就比较车多。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线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在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平石村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着对行道挤塞龙尾浸会桥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欣澳站九龙龙翔道牛池湾观塘车公庙路田心村显径同埋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好啦，咁啱啱收到中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窝打老道啦，中线有坏车㗎，所以影响到而家挤塞。重复多次位置，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对行道嘅中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浸会桥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我是陈奕迅。Shall we talk？ 不单止是一首歌，仲可以是一个邀请。每个人都会有不开心的时候，面对压力。面对困境，面对解决不到的问题，有时都会感觉无助。无论是不是面对精神健康问题，对家人和朋友，我们都可以陪他们讲多一点，听他们讲多一点，一起上 shallwetalk.hk， 陪我讲多一点吧。 二台通识60秒。 老板，你有没有听过展翅清健计划？ 展翅清健计划什么来的？ 劳工处的展翅清健计划为15到24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离校青年人提供免费一站式求职服务。 为年青人找工好啊，那关我们公司什么事啊？ 除了帮青年人找工，他们还会和雇主即是我们去合作，协助甄选学员、举办招聘讲座和提供职前培训课程。 这么好，不单止可以帮我们的雇主减轻请人的成本，又可以培训新一代的年青人，几好啊。喂，咪住，收费会不会好贵的？ 展翅清健计划是免费帮雇主请青年人的。如果我们成功聘请计划学员，提供为期6至12个月的在职培训，还可以申领每位学员每个月最多4000元的在职培训津贴。 是，那等我即刻打热线2112-9932了解多一点。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杰彤磨莉， 二台通识60秒。 做咩啊？塞紧车啊？系咁噶啦，成条路冇车你先惊啊！塞咗好耐都冇得喐啊！ 唔紧要啦，我都预咗坐喺度啊，三个钟冇得喐噶啦。哎，唔好猛，唔好猛，等我曾志豪陪你，听住我哋风 show， 洪水都变西水啦。喂，你睇前面架车喐啦， 做咩都好。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 show 快活人 陪住你。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风 show 快活人。 好，继续翻嚟十二点后，风骚快活人啦！今日咧直播室有黄耀祖同埋曾志豪噶，因为阿田放榜， 阿田放榜添啊！ 阿田放榜， 系啊， 佢自己放弃咗个榜 ，DSE 系嘛？ 佢放弃咗个榜啊！ 系啊，佢个仔放榜啊，所以今日咧阿田咧就放假一天嘅，报多个天气先，32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68%嘅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系啦，咁我哋晏啲咧会有呢一个咧猜猜我是谁，我哋咧亦都会继续同你玩呢、這个即系金句咧。嗱，我哋今日有个小范围嘅，比较多咧，可能我哋会集中喺可能有啲剧集里边啲对白金句啦， 系一啲演员啊，佢哋嗰啲角色讲过嘅一啲嘅金句，我哋会有喺度嘅。 冇错，咁啊睇下咧会唔会都可以勾起你嗰个煲剧嘅记忆？你知喂，我哋嗰啲听众咧。佢嗰個煲劇嘅情緒係好高漲噶，係、好容易。我記得上個禮拜咧，你哋 係 啊，你一講嗰啲咩話，人生有幾多個十年啦、啊、咁樣。 佢個連個電視劇名啦、演員名啦、角色名啦，一次過嘔曬出嚟俾你。 係冇錯，咁我哋再下一程啦，咁樣。 今日咧又會準備咗另外一啲嘅經典嘅角色啊，佢哋講過嘅金句啦，再加上我哋咧就喺度搜羅嘅一啲而家即係醫護，我哋要關注啊嘛，疫情有咁嚴重啦，係咪？其實有好多醫生嘅電視劇噶嘛，係咪嗰啲咧？咁有啲咩金句嘅話咧？如果你諗多啲，你想考翻我哋嘅話咧，無任歡迎，電話號碼18723888，而家打電話俾我哋啦。 我記得醫護金句最出位嘅，當然亦都經常聽。 其實學多好多英文啊， 係一定係以下呢一句啦。醫生點啊？點啊？對唔住，我已經盡咗力噶啦，醫生。 我以为我睇到阵时，我学到最多一定有嘅呢句，系啊，哦 ，certify， 系 啦，跟住报时， 系啦，好惊噶真系，知唔知唔系真嘅啦吓， 系啊，18723888，打电话俾我哋同我哋玩啦， 系啦，嗱，介绍两样啦，新科技产品， 喂， 呢两个新科技产品咧，对于好多香港嘅家庭啊，如果以家庭做单位咧， 好， 零舍实用嘅， 因为 咧，佢一个系同臭 B 有关嘅， 哦， 一个咧就同咧即系自己自给自足咧揾食。有关嘅， okay， 你作为一个单身寡仔，你想听边样多啲咧？ 我想睇下臭 B 嘅身高， 好啊，臭 B 身高 系咪真系臭嘅先？ 系啦，嗱，因为你咁中意小朋友咧，你睇下你会唔会觉得呢个臭 B 工具可以代替到你嘅地位？ 我首先问你第一样嘢先，嗱，你呢排真系臭仔多咗嘅，因为冇咗工人姐姐，有疫情嘅关系，好多时候都要困兽斗啦，系咪？咁你嚟紧要讲嘅呢一个科技，你想唔想拥有？你觉得帮唔帮到手？ 我好矛盾啊，因为咧，我觉得呢个工具咧。如果佢帮到手嘅话呢，我又会觉得哎呀，咁系咪取替咗我的地位呢？咁样 哇，你个地位咁容易取替 㗎，好易 㗎，你取替咗，你讲嚟听下， 你听下你就知佢嘅用途本身就系爱嚟代替爸爸妈妈暗细路瞓觉嘅， 咁好有用喎、 啊，冇错， 讲嚟听下咧。 嗱，佢点样暗呢？嗱，佢系淘宝嗰啲用品嚟嘅， 好， 所以佢就话内地咧就打热 啊， 个名系咩呢？叫做。氹 B 瞓觉电动鱼， 电动鱼 冇错， 一条鱼嚟嘅， 靠下你估计啦，点样可以一条氹 B 瞓觉嘅电动鱼系做到个功效咧？ 适合几多岁嘅小朋友用？ B, 真系 B 咯，系啊，你大啲都唔得噶，真系。 嗱，有阵时有啲 B B 咧，佢哋瞓觉需要多啲安全感嘅，所以有阵时咧就会摆一只嘅小嘅玩具，一只毛毛公仔摆喺佢哋心口，令佢哋咧有安全感多啲。咁呢条鱼咧就系摆喺心口嘅，但你揿个掣嘅话咧，佢系会咧发出一啲声音或者会讲故事嘅。 声音好似都有噶，都有噶，有声咁样噶。但系佢就唔系咧。OK， 你讲得啱嘅，基本上阿祖系讲啱咗有八成嘅， 系， 因为呢条鱼咧又会播儿歌啦。大佬真系俾你玩死啫！ 我想好知佢啊播边个人嘅儿歌咧？ 唔系好多噶，好多噶。嗱，佢咁样讲嘅，佢话佢可以播儿歌啦，佢又可以咧教埋个僆仔咧讲嘢啦，因为咧佢里边应该就有嗰啲语音播放啊，系、 哦、 啦，即系 喺度爸爸， 系啦，爸爸。 逼佢讲 系啦，爸爸妈妈系咪内地噶嘛？可能有好多呢啲嘢啦。咁咧嗱，但系佢最大嘅卖点，如果净系呢啲嘅话咧，其实坊间好多噶， 应该系有。 系你求其都有啲播放器啊，咁你有啲歌系咪先？ 旧嗰啲咧，摆喺个床度度转下转下，你拉条噔噔噔噔噔，系咪都满足到啊？系咪？ 但系 佢可以模擬埋呢一個搖搖椅嘅功能。 即系咩？佢会震动嘅，好似震弹咁样。 因为佢有系啦，你就肯定你咁样讲系啱噶嘛？ 系啦， 哇！震到佢点啊？震到佢 微微震荡咯。 佢原来模拟咗嗰个功能咧，就因为佢震啊嘛。 系。 佢话咧，就预你摆喺个 B B 嘅背脊或者 pat pat 位嗰度。 哦。 然后佢就会模拟呢一个咧，妈妈氹瞓觉嘅时候咧。拍喺入边啊，爱古怪，月光光照地陀。佢话个 B B 咧一路瞓一路瞓嘅时候咧，就会感觉到，哎呀，有人轻拍佢个 pat pat 啦，轻拍佢背脊啦，其实条鱼嘅鱼尾喺度发佢咯。 哦， 因为佢电动鱼嚟啊嘛， 所以要用 鱼 唔可以系红人咁样啦，因为红人啊，红人都有条尾嘅。 红人就红抱啦，大佬就舐佢噶咯。佢就话咧，即系嗰个样子就几搞笑嘅，譬如佢有啲 model 示范相咁样咧， 系 个 B B， 哇，嗰条尿片就飞出嚟咁滞啦，咁啊自己弯低腰喺度瞓晒、曲晒、虾米咁样啦。嗰条电动鱼咧就伏喺佢个 pat pat 后边嗰个背脊位度，然后咧条鱼尾就喺度发下，或者个鱼身就撞下咁样咧。咁佢个频率就比较即系均匀缓慢啦，佢就咪啪啪啪啪啪啪，咁啊心跳过快噶啦，佢就慢慢嚟。哦，乖啊， 即系爱孤乖嗰啲咁。小宝宝 食蛋糕，阿妈唔得闲就搵条鱼嚟暗你瞓觉觉。 喂，讲真嗱，你做个新手爸爸，当我啲 B B 咧唔知点解搵唔到原因，佢硬系就中意起势咁样喊。 系， 如果呢一条鱼可以帮到你同埋你太座有十五分钟可以休息，呢条鱼抵买啦。 唔系啦，就咁、是、样嘅嗱，即系佢真系天使与魔鬼嘅。譬如我如果意外有一经验咧，大仔就唔使用噶啦，过咗呢个阶段啦。细仔咧，佢真系突然间咧夜半三点钟佢就拍鬼片噶啦，佢就会自己尖叫， 尖叫 添啦。咁 你嗰两个都好中意半夜无端端尖叫。 冇啊，我谂都系要买本通胜啦，真系又嚟多次啦。 你唔好要呢条鱼啦，你买本通胜。 我谂住电动 通胜 咧，拍 嘅 嗰本书会自己打嘅，佢仲会自己打开第五页嘅。哇，咁啊正啦，喂吓死你！ 哇，你真系吓死，半夜无端端个通胜打开第五页，开始喺度讲今日宜乜嘢，点算？ 佢仲要同你念春牛图出嚟， 跟住个 B B 开始笑。咁啊惊啊！ 系啦，但系点解我话如果我实际例子咧，佢半夜一鬼叫喺度喊嘅时候咧，咁通常我哋唯一可以做咧就 系 即刻走埋去咧，就拍一拍佢心口仔， 系喺度喺度唔使 冇嘢 嘅， 好快咧佢就会即刻咧拍两下之后咧，佢就会搞翻噶啦，佢就会瞓着翻噶啦。好啦，所以我话天使与魔鬼嘅地方就系、是。哇！你话如果有呢条鱼咧帮手嘅话咧，固然梗 系 好啦。 系啦，半夜三点唔使起少一次身，系咪先？你讲紧嘅唔系你拍两下你就可以瞓翻噶嘛？ 系系， 你要拍好耐，但可能跟住你自己瞓唔翻。 系冇错。但系嗰个魔鬼嘅地方系咩咧？真系嗱，好犯贱噶。 系， 当你需要俾，即系你需要不停拍佢嘅时候咧，你就厌烦。 嗯、 但如果突然间你发觉，喂唔使你拍啦，点解唔使拍啊？我条鱼帮咗你啦。 我觉得 OK 噶， 我又觉得唔 OK 的。你觉得唔 OK？ 你又会觉得咧，即系嗱，犯贱嘅地方就话，吓明明应该系爸爸只手或者妈妈只手咧，俾到安全感咧，佢先至会瞓噶嘛。 系 而家点啊？39.9条鱼代替到爸爸只手，有冇搞错啊？你卖贵啲啊？你卖300蚊都好啲啊？ 但如果咧有阵时候有啲小朋友咧系唔知点解乱咁喊噶嘛？你有呢条鱼喺度嘅话咧，你真系可以得到自己少少私人嘅时间。可能你嗰日系得呢条鱼帮到，先俾到个十五分钟你嘅啫，系咪好宝贵啊？咁样 打个比喻 嚟啊！ 打个比喻，我哋大人嚟噶嘛？ 好啊，嚟啊！打紧嗰只牌嘅时候系咪？ 我哋成日都话咧，即系如果你发现你伴侣咧系用嗰啲即系 自己开心嘢， 自己开心嘢 系 你开唔开心？ 两样嘢嚟嘅啦， 同样嘢嚟嘅， 唔一样 取替到嗰样嘢， 分别系乜嘢？小朋友不论系俾呢条鱼暗着瞓觉，定系攞你只手去暗着佢 瞓觉，佢都只系瞓觉啫。 佢讲紧两岁人仔啫嘛，半年人仔， 系你嘅地位啊！ 佢大个咗会唔记得噶，原来呢条鱼有替代品，但你而家已经系一个成年人啊嘛，你见到你哇隔篱嗰个原来系，你自己都识寻开心啊咁样，另外一件事嚟。 嗱，同一样嘢嚟噶，你见到你个僆仔俾一条鱼就暗得着佢瞓觉。咁你只手要嚟做咩？同样道理， 咁你咪可以氹下你老婆瞓觉咯。嗰只手咪系，喂，有阵时即系氹老婆瞓觉都冇时间噶，手仔。 你谂下，两婆婆听啦。如果成年人啊，见到有啲玩具可以代替到自己提供到快乐嘅， 咁你就要自己检讨下。 系啦，冇错啦。所以点解嗱？即系我话两难嘅地方啊，就在于此啊。 小朋友要喊冇原因噶嘛，老婆或者你隔篱嗰个自己去寻开心嘅话，咁你真系 你 系 咪真系咁大方啫？ 我自己检讨，冇话大方啊。我而家讲紧咧系个小朋友用， 不 过啱嘅 系啦，有样。要小心嘅，因为咧佢话咧好多妈妈咧就真系买咗翻去用啦。点知咧，因为嗰条鱼咧 佢系电动噶嘛，佢会有过热嘅情况咧。 哦，咁、哦、啊，真系要小心啦。同埋讲真，你都讲紧而家系淘宝啊嘛，系咪先？要插电啊，各样嘅嘢咧，大家真系真心考虑下，啱唔啱俾个小朋友去用啦吓。 On a summer evening, and it sounds just like a song. I want more berries and that summer feeling. It's so wonderful and warm. Breathe me in, breathe me out. I don't.Sounds just like a song. I want your belly and that summer feeling. I don't know if I could ever go without watermelon sugar. Sugar Pie， 佢系 Harry Styles， 唔知同我哋 Twins 嘅士多啤梨苹果橙系咪可以互相辉映咧？ 可以嘅，系啊，你唔唱可能会反应得好啲。 Watermelon Sugar Pie， 系啊，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啊， 士多 啤梨苹 果橙， 系啊，你头先话仲系咪仲有一个嘅科技噶？我哋讲埋落去啊，唔系我开噶咯，我都唔会俾你唱落去。 系啊，咪冇所谓噶，嗰个咧其实就好简单嘅，你想唔想喺屋企自己种菜啊？ 唔想， 啱啱好音乐都停埋。 系啊，你讲到呢、這、一个， 屋企自己种菜、啊， 系咪会唔使淋水，自己会有得食？ 就 系、 是啊， 咁食啊， 食、 啊、 水耕自种，诶、啊，自耕水耕菜，自助水耕菜， 即系咩咧？即系你讲咗五个中文字，我分开每一个字我都识读， 佢 但夹埋我唔知点。 佢咁样嘅，佢就话咧，即系近排咧，即系点都楞疫情噶啦，而家啲人咧，佢就话喂，疫情咁危急咧，嗱，你又唔敢出去买外卖啊，又堂食又冇咗啦，你连个街市买餸你都惊中招噶嘛， 系， 不如试下屋企自己种菜啦。佢而家咧就推出咗啲水耕机啊， 系， 咁啲水耕机系点样嘅咧？我见过香港有出产， 哦， 内地都有出产， 系， 价钱争好大倍数， 哦， 因为内地咧最平咧几廿蚊有部。 哦， 最贵咧，我见佢都系讲紧五百零蚊啫。 哦， 但香港咧，我其中见过有一款卖过，即系上个新闻啦。呢啲水耕机咧，三千几蚊。 哇， 争好远噶。 但有阵时我哋嗰啲消委会嘅报告都成日话噶啦，贵嘅又唔代表一定 系 好啲。 系啊 系 啊， 冇 冇冇，纯粹话俾你听价钱。咁佢话个玩法点样咧？佢就咁样嘅。佢话你买啲种子， 系 你买啲种子咧，然后咧就真系好似咧，你哋中唔中意饮嗰啲啊咩嗰啲咩胶囊咖啡咧？ 我 嗰啲 麻麻咖啡 咁样嗰啲一个个胶囊咧， 一个个系 系啦，佢就真系好似咁样一个胶囊种子嚟嘅。 系 佢话你摆喺部机度，一个个窿仔咧，好似蛋格咁样咧，捉捉捉捉捉啊！譬如番茄啊、沙律菜啊，或者大头番茄菜啊，或者沙律番茄大头菜啊，总之都呢啲菜啦，塞晒落去。咁跟住咧，佢话咧，因为佢系水耕嘅，你唔使攞泥土。 咁咧你就要擺啲水，嗰啲水係營養水嚟嘅，即係你千祈唔好諗住話飲兩啖先啦咁樣。 唔係嘅，俾佢飲嘅啫， 俾佢飲嘅營養水。咁咧佢就話咧，你倒落嗰部水機度咧，咁佢嗰部機咧，你好似一個有我見過佢有好多款嘅，有啲就最普通咧。长方形、你就当系一个普通嘅一个长方形嘅载体 嘅 盆栽，咁你就种晒，譬如有六格或者八格嗰啲胶囊喺上面咧，咁嗰部水机咧就会喺度自己泵水俾佢，咁咧佢就自己生噶咯，因为佢系水栽水种噶嘛， 咁都几方便， 好方便噶，佢话呢只水种机咧标榜咧就系话。你唔使几烦嘅，你佢会定时定候咧，佢提你添啊。 系， 佢话佢会提你咧，就系话主人加水换水。 系啊， 系啊，佢话你就会自己，佢唔一定有呢个语音啦。 因为我自己喺屋企度咧，我有种少少嘅，但我就系种 herbs 嗰啲咯， 系， 即系嗰啲香草啊，攞嚟煮餸嗰啲咧，嗰啲 roseberry 啊嗰啲咧。 哦，即系你嗰啲咩厨师嗰啲咧。 系啦。 You know, you 自己喺嗰度摘少少， 九层塔、千层塔。 系啦，系啦，嗰类嗰啲 friend 咧，我就有少。少嘅，嗰啲都唔难种 嘅。但你嗰啲都系泥土啦， 都要嘅，一个小盆栽咁样种咯。 系啊，我觉得呢个咧就真系有啲种到香港咧，即系一啲爸爸妈妈嘅心态 同埋土地嘅问题。 土地问题嗱，一嚟你个位相对细啲啦，二嚟咧唔 系 好烦嘅，因为咧有泥土咧，你系正常。一定會有蛇蟲鼠蟻，少少都有嘅。咁但係你有陣時啲即係家庭咧，又會好驚噶嘛。我又要種菜，但我唔又螞蟻喎。 係咁點算咧？ 水耕咯， 佢呢個就可以幫得到手 啦。佢話呢個水耕菜咧就幾好嘅。咁佢就話喂大概三個禮拜，佢其實一般就計28日到啦。 咁快？ 係啊，就可以收成噶咯。 咁我呢啲咁冇耐性嘅人都想試下喎， 係啊，都幾得意喎。 你三個禮拜有貨睇到喎， 有啊有啊有啊。咁佢有好多唔同種類嘅譬如佢話由於水要 keep 住流啦，佢又唔會有積水啦，所以又唔會有蚊枝啦。佢話咧，譬如呢一個就香港咧，佢試過種燕菜，種沙律菜咧都 OK。 哦， 係啦，不過佢話咧。难度都高嘅，因为第一咧，你一定要你屋企晒到太阳。 系， 咁黄耀祖完全冇问题，佢屋企日光浴咩都做晒 嘅。我条命都喺嗰度晒开嘅。 你种椰子， 同条咸鱼摆埋一齐。 你屋企种椰子树都得啦，大佬。 有味道椰子树。 系咯，或者你如果晒咸鱼呢条桥啱喎。 系啊，我当自己咸鱼一样噶嘛。 即系左边水耕菜，右边就晒咸鱼。咁所以佢话，如果你真系想喺屋企做呢啲嘢嘅话咧，要有充足嘅阳光啦。咁同埋咧，好笑嘅佢话，你未必会有蚂蚁嚟。但你会吸引到第二啲嘢走过嚟， 系咪都开唔开心嘅先呢啲嘢？ 我觉得有啲开心嘅喎。 咩啊？ 雀仔，雀仔， 因为佢会食你嘅种子。 冇错啦，佢话雀仔咧会嚟偷食蔬果啊。 哇，咁你真系好似当自己系白雪公主嘅，朝头早起身咧，哇，有只雀仔就咁样系 啦。系啦，咁佢话咧夸张到咧，佢话有阵时咧要装嗰咧防雀网啊。 围住唔俾佢哋偷咗， 因为你要佢话咧，佢嗰个水耕机咧又因为要阳光咧，佢就摆咗个露台，你落底裤嗰个位度，左边晾底裤，右边就晾沙律菜，就摆咗喺度，系啦。然后只雀仔咧，佢唔系担住条底裤，担住啲菜。 喂，你今日介绍呢两个科技咧，我两个都有啲兴趣。虽然我冇小朋友啦， 系啦， 但我可以攞嚟送俾人哋。 哇，好啊，你送过俾我啊？ 你又话唔要，又话觉得自己被取代。 我讲嗰个水耕菜啊， 水耕菜， 我呢。 你试下先啦，如果你种嗰盆嘢都唔死嘅话咧，咁我就觉得 喂，佢冇难度噶，佢讲到 佢讲到冇难度啫，你种系有难度，你自己咩人系咪？即系生物喺你手上面，好容易就会摧毁噶嘛。 所以咧，如果嗱，我认真，如果咧你叫我两样里边拣一个过嚟，即系氹细路咧，我真系拣水耕菜。 呢个直情可以当系教学添， 系啊， 又见到佢有个生命啊，慢慢点样发芽，各样嘢咁样。喂，呢个真系教书，喂。 同埋 兩樣嘢二合一 噶，同埋引到雀仔嚟，你屋企真係變咗亞馬遜叢林咁樣噶。 有雀仔，你諗另外一步，佢同時間唔會淨係雀仔，即係我頭先講就喺你身邊度唱歌好美麗啊。是 是是 同時間佢會帶嚟雀 A 噶， 同埋佢會講明會有壁虎嘅。 哦，壁虎我又 唔壁虎就會過嚟。 喂，你越講越講到呢一樣嘢，好似有多啲危機喎。 唔係唔係，大自然生態系統嚟噶嘛。 即係冇得買一你得二，咁你大家就真係諗清楚，究竟呢一個咩名話佢叫做 水耕菜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梁志德报道新闻。 中學文憑試放榜，四萬幾名日校考生之中，有一萬八千幾人符合入讀大學的最低收生要求。傳統名校囊括今屆七名狀元，其中兩個人是超級狀元。受到疫情影響，大部分學校改為網上放榜，有學生對成績感到失望，認為疫情和社會運動影響備戰的時間，亦都有考生相信成績可以勉強入讀大學。考評局說，學校朝早將電子成績單分發給學生，過程暢順。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勉勵考生以積極樂觀的態度和平常心面對結果，無需過分憂慮。張建宗在社交網站說，下學年各院校一共提供大約52,600個全日制經本地評審的專上課程學額，足以滿足大約44,600名日校考生的升學需要。考生亦都可以考慮職業專才教育課程，相關課程較著重培養年輕人專業知識，亦都提供不少工作實習機會。他又建議學生可以留意本港就業市場和認識各行業的發展特點和人力需求，積極裝備自己，實現理想。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說，現時疫情嚴峻，政府應該即時收緊防疫措施，包括全日禁止堂食和強制公共地方要戴口罩。何柏良接受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訪問的時候說，現時本地確診個案之中大約有4-5成源頭未明，他認為當局應該針對有病徵的密切接觸者做檢測，不應該盲目浪費資源。他又呼籲市民要做好個人衛生防疫，否則措施再加辣亦都是沒用。何柏良接受另一個電台節目訪問的時候說，如果強制市民在公共場所戴口罩，部分人應該獲得豁免，例如有讀唇需要的人、兩歲以下的小童和進行劇烈運動的人，但必須有罰則，例如罰款才能夠有效。浸會大學下任校長唯一候選人魏炳剛透過網上平台分別和浸大教職員學生會面。有教職員問魏炳剛對港區國安法的看法，實施之後會不會影響學術自由，以及在極端的情況之下他怎樣捍衛學術自由。魏炳剛說，一定會盡力捍衛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但是不理解和難以定義何謂極端情況。他強調自己不是法律專家，認為港區國安法內容字眼頗為廣泛，要視乎政府怎樣實施和法庭怎樣判決，又說所有人都應該守法。對於怎樣處理危機，魏炳剛提到自己過去一年經歷過危機，認為做好準備十分重要，學校高層和前線的教職員需要了解發生什麼事。在天氣方面，預測是大致天晴，有一兩陣驟雨，下午天氣酷熱，吹輕微至和緩東南風。展望本週餘下時間持續酷熱，大致天晴，高空反氣旋正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同時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55点，升20点，总成交金额系73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60点，升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5点，升21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报价，腾讯控股558.5元，跌5.5元；阿里巴巴253.2元，跌3.8元；美团点评199元，跌6元；中芯国际29.85元，升5毫；中国平安86.7元，升3.5元；香港交易所377.2元，跌2.8元。京东集团245.2元，跌9元；小米集团16.5元，跌1毫；盈富基金26.34元，升6仙；中国海洋石油8.97元，升3.7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751，日元系106.86，瑞士法郎0.933，加元1.344，人民币6.973。英镑兑美元1.272，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65。 日经平均指数报22779点，跌104点。港金现价报17180元，比上日收市升了3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5.52美元，卖出是1856.61美元。香港电台这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DSE，DSE， 父母放榜后要笑咪咪。 Hello， 我是朱海婷。各位父母在 DSE 考试的期间，不单止考生辛苦，你们都辛苦了，但是在放榜的时候你们就更加重要，一直要保持正能量在他们身边，有什么事不要讲那么多，只要默默地在身边支持就是最重要的了。 二台做你 comfort song， 放榜前后好轻松。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 Janice， 是一个文员嚟嘅。我想同医护讲咧，希望你哋要继续加油努力咧，辛苦晒你哋咁耐以嚟嘅工作。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喂 ，Danny， 曾志豪、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活人啊嘛。 OK， 电话号码1872388，到风骚发云嘅猜猜我是谁，今日讲， 今日我哋就系讲电视角色金句， 系啦， 咁多年即系有好多金句出咗嚟嘅，我哋之前都玩过少少啦，系咪？ 欢 迎大家咧就可以打1872388俾我哋啊，答啱问题，其实我哋一定会令到你答啱到问题噶，咁你就可以用纪念品咧就攞走噶啦。 冇错冇错，咁啊睇下你中唔中啦吓，咁啊电话旁边究竟系边个呢 ？Hello， 你好 ，Hello Joe。 阿 Joe 你好， 两位好， 你好阿 Joe， 有咩帮到你啊？ 关细啲嘅收音机， 哦好啊好啊好啊， 好专业啊！净系你讲呢一句，我觉得个纪念品应该已经要俾你啊！ 嗱，佢话嗰只我唔俾住噶，我系咁都要你打个招呼先啦。 系啊，打咗个招呼噶啦吓，好。我嚟开始先啊，答我嘅问题先啦，好唔好啊？ 大家生活愉快。 哎呀，呢个最紧要啊吓，咁希望我哋送到礼物俾你，你都开开心心啦。OK， 嗱，今日我准备咗嗰啲咧，我觉得有少少难度嘅，但系我哋会俾足贴士你，唔使惊嘅。好， 唔系、 啊， 我想考你哋、 啊。哇，你想考我哋？好，嚟 ，come on，come on。 好好好。 系啊，真啲叫咗你 baby 添啊，真系 ，come on， 嚟。 系由一套韩剧度出嚟嘅，叫做《机智医生生活》。 哦，好啊！你讲咗咁，我要估咩？ 系啊， 冇 就有一句说话咧，医生就好多时都会系讲嘅， 系 唯一一句佢可以好确定性咁讲一句说话嘅。 系 咁嗰个说话系咩咧 ？OK， 有得拣噶系嘛？ 有冇话喺咩嘅场景底下会讲？即系做完手术会讲啊？佢去巡房嗰阵时会讲啦、 啊。通常做手术之前会讲啦、 啊。通常做手术之前， 做手术之前 即系你意思，佢一定会讲呢个对白，系佢标准嘅一个动作嚟噶，不停讲嘅。 基本上都会同病人咁讲嘅，因为病人好多时都会担心噶嘛，死啦手术成唔成功噶？ 唔使好担心，我一定会尽力嘅。 点样？ 唔好咁担心，我一定会尽力。 系啊，好叻啊！ 即系佢就每一次都讲呢句。 系啦，我会竭尽全力。 哦，我会竭尽全力。我见好多人都有追呢个机智啲机智的医生嘅，我老婆又追紧咧。我想问，你觉得佢好睇嘅地方喺边度啊？呢套？ 比较人性化啦，医生都有佢自己嘅生活啦。咁好多时佢哋都会系靠聚埋一齐煮下嘢食啊，咁样。 哦 ，OK。 咁可以又可以抒发一下即系啲压力啊，咁样啦。咁所以系几好睇嘅。 咁我想问下咧，因为我冇睇啦，佢咧同我哋以前咧睇香港嘅医疗片咧，有冇一个相同嘅对白咧？我哋嗰啲香港嘅医疗片永远都会咁噶嘛？医生，医生， 你 帮帮 我 点啊？你帮帮佢啦。跟住第二种，我尽咗力噶啦，我尽咗力噶啦。 我一定会尽力噶咁样。 但系嗰个系过咗去噶，通常都系话咧，嗰个人一出嚟咧就话啊，对唔住，我已经尽咗力噶啦，即系暗示咧个病人已经走咗啦咁样。咁我想问下韩片咧，佢讲呢一啲医疗剧情咧，有冇呢啲对白噶？ 又好似冇呢类咁嘅， 即系唔会咁样嘅。 Exactly 嗰啲说话。 哦， 但我想问阿 Jo 咧，令到你咁吸引去睇呢套戏咧，系咪因为嗰啲男主角好靓仔、好高大咧？ 都系嘅， 都唔一定嘅，而系好多好多人讲呢套戏好睇嘛。 系啊系啊 ，OK OK OK。 系啊，你唔中意我哋情志美啦，唔中意我哋马国明啦。 譬如好似之前睇嗰套爱的迫降咧。 系系。 咁個個都話哇好好睇喎，哇你哋有講啦，咁好多電台節目都有講呢套， 咁 係咁 啊湊下熱鬧咯， 中咗去睇咯， 係 啊 OK 啊，你都起碼睇完之後你都記得呢樣嘢，我哋做人都要同機智啲醫生一樣，我哋會盡力嘅，你放心啦， 啱，做好個節目佢啊嚇，我哋 知你哋會啊， 係 啊， 謝謝阿 Jo， 多謝你阿 Jo， 拜拜， 好犀利啊，有問題問我哋添 啊， 醫護劇， 既然係咁咧，嗱我不妨我大膽啲啦，我哋如果係日劇嘅醫護劇都得 啊。是啊，或者我哋香港嘅都得，香港都好多啊。是 啊，咪即系我扩大啲嘅范围啊嘛，因为我即系睇嗰啲日剧多啲嘅，如果咁计。 OK， 好啦，睇下个听众系边个 ？Hello， Betty。 Betty 啊，早晨啊。 Hello， Betty。 你好啊。 你好，大家好。 系啊，嗱，我哋今日玩剧集啦。 系啊。 你有冇睇日剧噶？ 唔好意思啊，我想考你哋。 哦，你想考我哋？你好惊啊！ 今日， 好啊， 我明啦，我明啊。你知点解？今日桂花田冇翻咧，个个都觉得你哋两个仲唔输，因为睇剧最多嗰个桂花田，佢大将唔在阵营啊！而家 系想攻击我哋， 所以佢得翻我哋两个好少睇嘅。我哋放马过嚟， 嗰啲叫咩？兄弟同心，其利断金。 好 啦， 嚟 啊嚟啊 嚟 嚟！ 我唔敢讲考，即系我估我都难唔到两位噶啦，两位 真系咁谦虚啦。 系啊，呢啲同脑筋冇关系嘅，真系识啊识唔识就冇啦。 同记忆有关系，我冇噶。 嚟 ，come on come on， 嚟 大龟变细龟，细龟变大龟。 嗱，好熟啊吓，呢套系香港电视剧系咪？ 大龟咩话？大龟咩话？ 大龟变细龟，细龟变大龟。 哎呀，呢个真系好熟， 真 系 好熟啊！ 阿王 ，no。 唔系阿王， 即系唔系郭晋安， 唔系 咩年代噶？ 细龟时装剧定系古装噶？ 年代嗰啲 friend 嚟噶？ 时装嘅 时装剧，大龟变细龟，好熟啊！真系 好丢架， 大龟变细龟，细 龟 变大 龟，喂嘅添，哎呀，你又扮到咁入型入格，我哋估唔到，觉得自己好渣添， 系啦， 系咪有郭晋安噶？系咪有郭晋安噶？ 啱数嘅，因 为 你年 轻。系咪有郭晋安噶咁样？ 系我上次 我俾咗 tips 你咯，我话你两位估唔到啊，系啱数嘅，因为你年轻啊嘛。 系啊， 我年长啊。 廖伟雄 唔系，一定唔系。 不是， 我谂试下谂远啲嘅年代啊嘛。 唔系啊。 sorry， 你唔好估人名喎，估剧。 我知我知。 名 喎。哇。 三个字。 三个字，大时代冇 大嗱，我再俾啲提示，大嘅相反系乜嘢？ 小 系啦， 小 时 候 唔系 冇 ，sorry， 我听唔到。 小时候 喂，黄舒淇嗰个啊嘛， 讲嘅小时候， 阿祖讲嘅， 阿祖讲 嘅，真系啊， 系嗱，我真系唔记得嘅，但我记得佢哋系有出到一啲金句出嚟， 黄舒淇啊。 系啊， 哇犀利，黄耀祖你原来 好嘢！ 唔好以為我真係冇記性啊，我扮冇記性 咗，大龜變身。喂，佢出處係點樣㗎？呢句我真係唔記得咗。 盧嘉敏同黃舒淇啊嘛。 哦，跟住佢就 佢好似喺啲石間後邊咁揾寶龜咁，咁啊陳立品係佢媽媽啊嘛， 係係係， 大龜變細龜， 喺度喊住咁樣對住媽媽講咯。 哦， okay, okay. 我都係依稀記得㗎咋嚇。 OK， 你講講下有啲印象喎、啊，真係。 係咯 大龜變細龜。 其實咧，我又冇得講到自己咁叻嘅。你講個大時代啊嘛，相反小嘛，我淨諗起小時候啫，我其他咩都諗唔到啦。係 喎係喎，真係。 系啊，多谢晒 Betty 你嘅提供啊！我哋当然会俾翻纪念品你啦。喂，你花咗咁多心机，特别咧去度咗条问题俾我哋。 系啊， 多谢晒 Betty，thank you 你嘅电话。 多谢，拜拜。 拜拜。嗱，我睇翻资料咧，佢就话系真係有陳老闆，亦都有咧呢一個嘅，睇下係咪舒淇嚟嘅咧？佢話就係嚟自《獅子山下》劇集裏面其中一個單元劇咧，就係呢個野孩子，咁樣咯，咁啊。我谂应该都啊，应该唔系舒淇嚟噶，唔系黄舒淇嚟。 佢头先话卢嘉敏啊， 卢嘉敏，但系都唔系啊。 哦，系啊， 系汪伟啊。 哦 ，OK， 好。 系啊，野孩子啊，咁但系其实都啱噶啦，就系、是、系啦。佢话一句细龟变大龟，大龟变细龟，就令到观众咧记忆犹新，就系呢一句说话啦，就系、是、野孩子。 系 啦，咁所以哇，呢、這个真系1977年嘅啦，阿祖你都犀利。 唔系，其实我真系未出世嘅， 啱啱出世真系 撞到嘅啫，撞到嘅啫。 啱嘅呢个经典嘅对白咧，而家我哋再回味翻咧，你就即刻又勾起翻啦。原来就系嗰个年代嘅记忆嚟嘅吓。好，再听下个听众 ，Hello Priscilla。 Hello， 我系 Priscilla， 你好啊，风骚三宝。虽然阿桂花田今日去放假，知道紧，我今日我第一次打嚟，好紧张。 系啊，唔好紧张。 紧张，我哋又唔系星星王，使乜惊啫？ 你可唔可以唔好再讲呢 样嘢？唔系，因为我妈咪咧，佢可能都听紧噶。 哦，好啊，好啊，即刻 咁不如答我哋好。咁不如我拣答问题。 好啊。 不如你答头先嗰条啊， 因为我冇乜问题问你哋，你哋咁聪明。 不如就头先嗰句啦，我又唔系星星王，系嚟自边一个嘅金句？ 呢个系电影定电视啊？ 电影， 电影，我反而唔记得咗你出自边一个边一套啊？ 系啊， 可以嗱，佢个态度系咁讲， 我又唔系星星王， 我又唔系星星王，系咁讲嘅。 系咪头先啱啱讲噶？因为头先我啱啱同电话姐姐讲紧电话，听唔到添。 冇我哋头先唔关事嘅，呢句我哋攞嚟讲笑嘅啫。我哋之前嗰啲咧，你同阿宇，我哋电话姐姐喺度倾紧偈嗰阵时，冇影响到嘅。 吓、啊！我系星星王，死啦！我唔知添。 劲唔劲啊？呢个犀利、啊。我又唔系星星王。 有冇提示啊？ 周星驰。 周星驰。 周星驰。 周星驰嘅电影 唔系。 啊、你又啱喎，有星星啊嘛，去揾咗翻一套讲马骝嘅，好似啱。 系星星王啊， 系啊， 有冇讲到系嗱，你我哋要去估个 有萧芳芳嘅， 哦咁又少咗。 周星驰、萧芳芳 系咪有钟镇涛噶？ 有 系啦，个戏名几多个字？ 死 啦， 可能我太细个。 系咪有个新字开始噶？ 佢系有个新字啊？唔系、 啊， 唔 系啊， 唔系、 啊。OK， 系啊。我即刻开翻嚟睇下先。 啊，有冇贴士、啊？ 你有冇唔出得街噶？你听清楚先、啊。 唐伯虎点秋香？ 唔系，应该咧。 唔系， 我唔记得啊。 喂，但你都识好多周星驰嘅戏，我想讲嘅就系、 是。无敌幸运星。 嗱，应该 呢啲系我睇过嘅戏咯，我记得。 你已经好叻， 你已经好叻噶啦。如果我冇睇错咧，因为佢而家呢个片咧，应该就系讲紧咧。嗰陣時佢唔係嗰套叫做新精武門咧， 係咯，所以咪話係咪新咯， 第二集 咯， 第二集啊， 哦， 係啦，咁咧其實佢就咁啱咧，周星馳咧就喺度想偷襲啊蕭芳芳啦，蕭芳芳咧就望住嗰套劇咧，其實嚴格嚟講咧，佢係喺石堅嗰度出嚟噶粵語長片裏邊咧，佢就啱啱好咧石堅就話我又唔係星星王，咁跟住周星馳見到咧又同阿蕭芳芳又講多咗一次咁樣嘅。所以你其实系啊，冇啊，已经答啱咗噶啦， 你当答啱咗噶啦， 周星驰咯，系啊，已经有礼物可以送俾你 嘅。叫漫画威龙啊， 系 系 啊， 佢其 边个戏啊？ 应该系《新精武门》咧第二集，咁咧但系佢有 《新精武门二》咁样。 系啊，咁啊有啲人就话呢、這个我搵翻嗰个 exactly 个名系咩嚟先得吓，因为佢呢个就系、是 新精武门，哎呀，真系要叫佢帮帮手先。 我见到咧呢一度揾到咧就叫做漫画威龙， 但系应该唔啱嘅， 系咪啊？ 唔啱嘅，因为漫画威龙里边应该系冇佢呢一个。新精武门1992啊，应该系新精武门1992啊。 新精武门， 系啦，1992啊，咁样。 见到咁耐之前噶啦。 系啊， 人哋未出世 ，Priscilla 听你把声都系12岁咁啫嘛。 系咯。 唔系啊，我都唔知道，不过我都有睇周星驰啲戏，因为佢啲戏都几搞笑。 系啊， 我谂你哋都有睇过啦。 系啊， 但黄耀祖成日攞嚟讲噶嘛，所以我特登嚟考翻佢嘅。你估你呢句，我又唔系星星王边度出嚟 嘅？出自边一度？而家就知道啦。 系啊， 恭喜晒 Priscilla，thank you，OK， 拜拜。哇，一眼寒啊，真系。 系咯，嗬。 系咯，冇嘢都几好啊。 好啊，好啊，好啊。 我又唔系星星王，而家你终于知道啦，真系。我休息一阵，听只歌先啦。 好。 소리가 들리면 그땐 내 숨소리가 가빠져 그래 꽤나 오랜 시간을 나조차도 모르게 너는 날 무드려갔나 봐 어느새부터일까 나의 시간은 歌曲嚟嘅 ，You Are Cold 系嚟自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呢一套韩剧嘅主题曲啊！ 我见呢套最近好多人讲喎， 冇错，上次我介绍书都攞咗佢做引子， 我记得啊，但我唔系好得。 呢类型噶， 冇乜嘢噶， 系咪啊？ 都系 讲，我觉得佢嘅镜头咪我系冇所谓嘅。你想点讲就点讲，我觉得啲镜头太靓啊，靓到有啲假。 唔系，我咪话似你啫嘛，都讲你咁靓。 咁 靓， 咁如果你咁谂，我应该要睇多啲、 啊， 好似为我度身订做咁。 零死角啊， 啱， 新犀利先啫。 听电话， 系啦、啊。虽然是黄耀祖，但没关系。 好啊，嚟啊，一八七二三八八七七，我是谁啊 ？Hello，Hello。系两 位主持，早晨你好，早晨。 阿欣啊，阿欣你好啊， 系啊系啊系啊， 你会唔会想考我哋啊？ 有噶有噶， 嚟， 想问系啊，头先咧系咪姐姐咧已经讲咗俾我听话有听众已经 update 咗个资料 ，update 咗个资料啦，我哋 update 翻啦，唔该晒你， 系啊，野孩子啊，我哋头先都讲咗佢系， 睇嚟阿欣你专家嚟噶喎，即管听下你个问题问我哋乜嘢。 因为年纪大啫， 冇咁讲，冇咁讲，嚟嚟嚟。 咁咧就想问咧，有一个剧集嘅人物咧就话以牙还牙。十倍奉 还哦，呢个好易喎、啊，呢、這个 我想讲我零记忆啊， 搞错呢、啊、套，我俾个 tips 调翻转话你听，第二集都拍咗啦、啊，已经做紧啦，系咪做完定做紧啊？第二集系 做完啦， 系咯，我未睇添啊，都一集都未睇、 啊，香港噶， 日本好出名嗰阵时癫咗咁滞啊， 日本 我哋大家做翻工嗰时都系， 好彩你哋嘅 tips 讲得啱， 冇错， 啱第二集就上啊，系咪？ 是的上了 半泽直树 是啦、 yeah, 因为我自己没有看到不是、啊、你的贴士给得好了因为其实我自己没有看这个的日剧的但我都记得呢这一句他那阵时候第一集出了街之后大家都成为了一个 caption 啊 就 follow 住去用啊 都是这样背后呢都是这样想着跟老细讲的 喂咁我想问下你有没有看第二辑啊 未啊，未睇啊，未得閒太多劇追啦。 好似話咧喺日本嗰方面咧個收視啊，第二輯咧嘅第一集一上咗之後咧都非常之好成績。 因為我好想知道咧，佢第二輯咧仲有冇呢一啲咁樣嘅金句咧？ 我諗應該都有 啊。暫時未聽到話有金句住。 俾多兩集時間佢啊，咁我哋啱啱上咗一句。 係啊，有啲難度，不過我都幾正啊呢一句，即係當年都深入民心啊，真係。 多謝阿欣啊！ 當年攻心計咁啲金句好好使啊！ 係啊， 好好使啊！所以自己 office 度可以攞嚟用。 系啊 ，thank you， 多谢你阿欣 ，thank you， 我哋会寄翻纪念品俾你啊吓 ，thank you，thank you， 好， 下一位朋友，你系边个？张太， 系你好啊， 你好 ，hello， 张 太，好， 两位主持你哋好， 你问问题， 希望阿桂花田个仔仔今日都攞到好成绩入到大学， 一定会，好啊， 等佢翻嚟同大家分享啊吓， 好啊，你想考我哋定答问题啊？ 我想答问题，不过你哋可唔可以出钱啲？ 好钱啲啊！咁你想阿祖定豪仔出俾你啊？头先 嗱，不过你真系要俾多啲 tips 我。 可以啊， 放心啦，我哋啲 tips 多到写啊。 好啊，咁啊，呢个就真系好容易啦，呢个真系好容易啦，就系咁样嘅。不如我哋坐低，后边系咩？ 饮啖茶，食个包。 会系呢句啦， 可唔可以讲多句啊？后边系咩嚟噶？ 仲有噶， 系咪啊？饮啖茶，食个包。 嗱，如果你升埋呢一级就赢晒啦。仲有一句， 我都唔记得，我净记得饮啖茶，食个包。 系周星驰咯， 系啦。 仲有一句喺后面愣尾噶，因为佢唔会无端端净系讲话，不如我哋大家坐低饮啖茶，食个包，然后咧仲有四个字一句成语嚟嘅， 恭喜发财咁样啦，系咪？ 系啦， 饮啖茶，食个包， 系啦。 唔知我都唔记得， 真系记得咗。 好， 握手言和。 哦，有噶， 系啦，因为佢每次咧都系啊，佢每次都俾人哋咧，譬如话就系打到佢就系输咁，就系咧佢就想话唔好打啊嘛，佢就会话。不如我哋坐低饮啖茶，食个包，握手言和，跟住梗系俾人哋又响翻个转头啦。 边一套电视剧啊？咁样 系啦，边套电视剧记唔记得？ 系咪 《盖 世豪侠》？ 冇错啦， 大家都记得《盖世豪侠》咧，即系我谂嗰阵时咧，佢哋都冇谂过嗰套戏会变得。咁 火爆啊！ 爆啊真系， 系啊， 犀利啊！ 其实如果咧你再有记忆啲咧，你知唔知嗰阵时阿星爷好少拍香港嘅电视广告，真系好少嘅。 佢都拍咗一个。 佢嗰阵时就系因为呢一套剧集嘅呢一个金句之后 拍咗个叉烧包嘅广告。 佢拍咗个我冇记错系眼镜广告。 哦，佢仲系讲咩噶？ 就系不停讲呢句咯。佢话不如我哋大家坐低，不如我哋，唉，跟住唔知就讲咗乜嘢咧。 我哋都系嚟验下眼啦。 系好笑噶，但系嗰阵时你谂下呢个金句竟然系可以即系杀到上去大银幕嗰度，变埋个电视广告，真系 好。咁我哋多谢晒张太你嘅电话咯，我哋会寄翻礼物俾。 点唱啊？ 喂，你 咧，我自己就 work from home 啊，不过我先生咧，佢做老人院都仲要系要翻工啊，希望佢小心啲。 万事小心， 真系 要戴口罩、洗洗手手。 老人院嘅朋友咧，呢一轮真系要特别认真对待。 系啊，多谢，我会话我好感激你呢个点唱啊，即系都提醒我哋啊，唔单止希望张生咧，佢都可以身体健康啦。所有嘅医护嘅朋友，就算系做紧护理界嘅朋友啊，其实我谂佢哋呢一阵子咧个压力都好大，日日睇住有唔同嘅群组去爆发嘅话，所以我谂我哋都真系应该可以俾多啲嘅鼓励同支持佢哋啊。 冇错冇错，好多谢晒你嘅电话啦吓。嗱，咁我哋节目时间差唔多够啦。 系啊，听日咧桂花田就会 归队啦。 系啦，归队，不过佢听日好似电话归队啫，佢 哦，可能系啊， 系啊，听日都系我同你翻啊，系啊， 咁我哋继续考虑啲对白啦，我哋一定讲个金句就系、 是、明天再见，拜拜。